是方力申，什么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细细个就跟我讲的了，出街不用想的，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吃饭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我是小张张，不会乌噔噔。 唉，寻日咬柴惨过被人抄牌，我是小瑞啊。 其实两个都惨的， 我觉得我宁愿抄牌。 不好意思，今日录音室除了满满的爱，亦都有满满的绵羊仔，我是小羊羊。 咦，是呢、哦、件衫系咪示爱噶？ 系、哦， 小绵羊， 佢都唔系第一次啦。 系啊，哎呀，哦、你哋两个今日同埋都似啊， 冇错、 啊。 我今日系小绵羊，不过我想忠告大家， 你想忠啊？ 唔系 边个啊？ 唔系，听我讲， 你想忠边个同埋忠边个？ 忠个乜嘢？ 忠告就系话。小朋友的儿童游乐场是给小朋友玩的， 是 有些人就不要坐烂， 结果就会 坐烂啊， 结果就会 自己只脚小心小心。 喂，其实唔单止游乐场嘅，任何时候都要小心嘅，系咪？我相信咧，除咗即系有人喺游乐场咬柴之外咧，大家都试过喺唔觉唔觉就会咬柴咬手，即系有一啲嘅肢体上嘅受伤，有冇试过？ 有， 好惨到，好惨到嘅都试过啦。 系啊， 吓，翻嚟可以讲下啦。 小心啲啊！ 好啦，早晨，早晨。廿九度嘅温暖，呢个夏天嘅好早嚟到我哋身边啊！相对湿度74%，听紧 Radio Two。香港电台第二台一个你唔可以唔听嘅节目，叫做《风骚快活人》。 早晨， 笑还笑咧，我哋咧问候一位朋友嘅，因为琴日咧就喺呢个儿童游乐场某一个地方嘅儿童游乐场，一啲又要转翻上少少，就我哋拍紧一啲嘢， 系啦，一齐四个人一齐拍紧嘢， 迟啲大家就有机会睇，但未拍之前咧有一段嘅叫做少少我哋等候啦，冇乜所谓嘅，系啦，咁因为嗰个地方好舒服，咁坐得有少微风，咁于是某人咧就好兴高采烈咁跑过，好耐冇玩过，系咪咁啊？即系目击证人啊， 类似啦，但系因为嗰个运动场仔真系几开心啊！佢有一个音乐嗰个咚咚咚 嘅，系啊， 非常好。 你 有冇玩过？ 你可以喺度夹 band 嘅， 系啊， 真 即系佢有几种音乐嘅，有鼓、有 saxophone、有吉他， 好似有啲管风琴咁样，系啊，但系你系敲嘅， 咁吓好玩。 即系有个摇摇板， 有个摇摇板，系有几个摇摇板，即系嗰啲有啲有个公仔咁嗰啲咧，跟住你就可以就坐上去，跟住你噏我噏。 唔系你啦，若你去上去坐都冇乜所谓。你觉得同马小强上去坐，佢唔会坐断人哋个摇摇板， 佢 唔系同佢 坐，我系自己。玩一 個，你其實明明佢頭先個過程啊，佢係跑緊埋去嘅時候，突然之間唔知點解個腳有少少失平衡，屈親嗰個腳眼，準佢， 即係你未上到去嘅， 跑仲要係彈跳彈跳咁嗰種跑， 即係嗰啲叫跳蹦蹦， 係啦，咁樣哭哭哭哭咁樣一做埋去，即係一攬過去嘅時候，一落地嘅就啪一聲， 即係呢啲跳蹦蹦咧，應該出現喺《小妹妹日記》年代嘅 MV， 佢都係小妹妹啊， 40年前去做嘅，但系我就迟咗40年做呢一件事。 当年如果屈咧系唔好事嘅，因为连枝嘅筋骨系好硬正。 再加上我觉得系因为厚底波鞋，厚底波鞋系好出事嘅，冇错。咁跟住我就觉得个平衡失咗，就听到啪一声，咁跟住咧我就觉得我冇喺你面前度流露到半点嘅痛楚，啱唔啱？你系完全不动声，即系你唔知道我受咗伤，系咪？系啊， 其实 好犀利。 如果我知道咧， 你知 系得了啦， 系点样？ 我 即刻又 call 白姐咪， 即刻嗌停全场嘅工作人员， 全部取消， 停止拍摄， 唔好拍住，快啲家婆整得。 我就系惊你咁，我就系惊你小题大做， 我真系唔放心。 冇啊，我真系好惊咁样，系咪先？咁影响晒我哋全部嘅拍摄嘅进程就唔好啦。咁我就冇出声。 琴晚冇人知道，因为佢上到嚟完全若无其事，继续嘻哈又食下少少嘢啊，跟住拍摄，好开心，冇人知道。但其实佢牛底里边咧，佢脚系一路痛紧， 冇错，好痛。 呢个就系专业精神啊！嗱，不过琴日喺呢个游乐场咧，只系有个四眼，所以成龟阿四眼象见到啫。我试过有一次啊，直情喺众目睽睽街上边，我好似咧心急跑过马路，跟住有几级楼梯噶。咁我想好，即系好似好型咁样， 好潇洒嘅 跑，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好似砰砰。跑几步跑上 去，唔系等阵先，你跑之前有冇褪后几步助跑先？ 我直情其实嗰晚唔白啦，落库嘅停车场一出嚟，咪一条马路仔， 啊、 再过去有几级楼梯咁、 啊、 样跑入去嘅、 啊啊啊啊。 我直情系好即系好型咁跑跑跑，跟住唔知点解左脚棘右脚、 啊， 我系飞 跪 啊，飞跪啊，好似咧审犯嗰啲型，即系好似犯人咁样跪咗喺度。前面个师奶拧转头见到个麻甩佬跪， 你做乜嘢啊？ 咩事？起身冇嘢，冇嘢，我冇嘢。 跟住你对菠萝盖都好痛、啊。 跟住我起身，我条牛仔裤穿咗。 哇！ 咁你好严重， 嗰啲血一路渗紧。 你起到身啊？ 都要起身噶，你一路跪喺度做。 起唔到就 起 唔到，坐一阵先啦， 坐喺度先啊嘛。 大人大姐，你跪喺条街，你唔起身做咩啊？ 你等我 pat pat 坐喺地下唞一阵先咯。 唔系佢个重点嘅就系佢型，佢型啊嘛。 我自尊心 系啊， 推使我咧系快啲起身。 佢宁愿起身，系啊。 但 系 见到 底 裤穿咗，同埋啲血一路渗嘅。 穿咗唔紧要，都型啦。 牛仔裤不嬲都可以着穿噶啦。 系咯， 系 啦。 跟住咧，跟住咧。 跟住咪好样衰咁样夹埋一边清洁伤口，然之后继续做我要做嘅。 你清洁伤口啊？ 冇啦，个师奶，哇咁样。 你用咩清洁伤口啊？你有咩？ 唔记得啦，洗手间搵水喷啊，搵水淋啊。 千祈唔好。 我唔记得啦，而家。 千祈唔好 啊， 会食咁严噶。 我知啊。咁但系吓亲个师奶，哇咁样，因为一拧住嚟，砰一声，佢见到个男人跪咗喺度咯。 阿师奶以为哇，我几廿岁 咗， 你跪咗， 唔好搞呢啲嘢啦。 即刻有个寒天雷劈。 咁我系咪仲惨先？ 系咪？佢以为刘德华嚟。 O K， 得，你赢。 你有冇试过？ 唔系，咁你都系一个扭咬咬茶，一个流血啫。我最劲啦，个阿斗劲啊，我骨折。 欸、骨折我都试过，你系咪？ 你个骨折阿马超强，全身啲骨都断过晒， 断过 晒 啊！ 咁应该你啊， 嗰阵时咧， 不过咁佢俾你一样嘅咧，知唔知咧？佢狗咬都叫救伤车。 哦，佢咩狗咬啊？要叫救伤，我狗咬都试过叫救伤车。 咪咯， 我细细个狗咬即系要 call。唔系，但系佢狗咬穿条裤脚啫。 系啊，因为裤脚就 系啊， 佢系当条裤咬诶叫救伤车 啊 嘛。 系啊，佢高只狗啊， 咬我条裤。 咬我条裤，九九九。 好，你讲你嗰单。 我嗰阵时咧就系、是、唔知2017-2018年都唔记得，大概咁上下时间啦。咁咧嗰阵时咧就有啲空档，啱啱拍摄拍完嘢喺内地翻嚟，咁就谂住咧学多啲嘢，咁又学骑马啦，又学打翻啦。咁咧去到第二堂打后空翻嘅时候咧，咁咧其实都唔识打嘅，咁但系个教练咧就。企我左邊，咁啊揾你個同學仔咧企我右邊，咁、我一打嘅時候咧，咁佢又會捉住我條腰咧，咁啊發我過去， 咁樣安全咯、 啊。係啊，有教練喺度。 好似安全嘅，咁但係咧點知咧嗰、那個箭咧可能都比較殘舊啦，嗰啲、棉花可能又唔係好實啦。 係、 之後咧。個教練未放手咧，應該嗰個同學仔嗰邊咧又放咗手，咁、所以我就跌咗埋。 其實咪得罪咗嗰個同學。 係、哎、呀 其實我有邊個唔得罪啊？咪 本來要將新棉胎俾佢墊， 冇錯， 俾人收埋咗， 嗰啲就冇啦。之後咧一整完之後咧，嚿骨咧即係個右腳嘅腳骨咧已經突咗出嚟啦。咁即係我仲要講，我呆咗落咗嘢嘅時候痛咗一下，但係痛咗一下大概五秒之後咧， 連續突咗出嚟， 痛咗五秒之後咧， 一定要 唔痛啦，唔痛啦，痛咗五秒之後唔痛。咁我就望住只腳啦。 你麻痹咗。 我就望住只腳。我誒、教練啊，我嚿骨好似突咗出嚟喎，即係咧佢話冇理由噶，唔係啊，你左腳嚿骨都突咗出嚟，我只要嚿骨，唔係啊，就係得右邊啲嚿骨突咗出嚟。佢話係，好似真係喎，咁之後咧隔咗兩三分鐘咧，只腳咧變咗豬蹄咁咗，咁之後咧佢就話誒、你怕唔怕痛？如果你唔怕痛嘅，我試下幫你一嘢撳落去。我話係咪真係得㗎？有冇試過㗎？佢話我冇試過，但係就咁睇呢個情況，應該可以拍翻落去。 佢點解唔揾啲專業人士拍咧？ 佢就以為自己專業啦。咁但係咧，我就話佢就話如果你唔拍咧，有機會手尾好長。咁之後咧，我真係有一下俾佢想俾佢撳翻落去。 但你俾佢拍完之後，個手尾更長。 唔係，我梗係最後冇拍啦。最後咧，我就 call 咗白車啦，咁啊送咗去醫院啦。咁去醫院急症室，醫生我就問醫生啊，我話如果當時嗰個教練幫我拍入去，會唔會好啲啊？佢話你唔好添啊。如果拍咗落去你即系再衰多几钱重。 系啊，系啊，系啊。 咁之后咧，人哋只即系你，譬如当手掌咁样，咪有五条骨咁样嘅，五只脚趾。我断咗中间三条。咁个急症室医生话，平时啲人断一两条已经好劲噶啦，你断晒三条。 嗯，恭喜你，可以得到一个。 即系其实你好好彩。 乱世大 最佳断骨奖， 最佳断骨大事就咁样咯。 哇，嗱，可以好讲笑咁，但系呢啲真系大家好小心。其实即一次都太多。 跟住咧，佢咁啊。 搞幾耐？ 睇微創啦，咁啊醫生都好好嘅，骨科醫生我睇私家啦，咁咧佢就話兩個方法，一打開你只腳，逐條逐條骨搏翻，咁呢一個 我想問下咧，你又唔係一個盒，佢可以點樣打開？割開啊？ 係啊，割開佢咯，打開曬面啲肉，之後咧就啲釘啊嗰啲嘢全部整翻好曬。呢、這個方法咧創傷性最大，不過咧可能復原個程度係最好，同埋之後咧你可能都要。睇下你攞做唔做翻做唔做翻手術，要攞翻啲釘出嚟。咁佢話手尾都呢個長啲，但係可能個康復程度會好。 如果唔係咧， 如果唔係咧，就最後我就用按嗰個 plan 微創，好似啲魚蛋竹籤咁樣插五條竹籤落去，即係鋼條啦。咁咧嗰啲勾咧係會露出嚟個勁似人哋啲 Halloween， 勁似啲 Halloween 好似有條鐵咧插住你個頭咁樣通過你個頭啦。咁咧我永遠都唔敢望只腳嘅，因為真係好似 Halloween 嗰啲腳咁。 應該腫曬啦，應該係咪？ 腫曬啦。咁之後咧點樣拎翻啲釘出嚟咧？佢話咧直接生掹出嚟就得啦。我話使唔使打麻醉針啊，醫生？佢話都唔使噶啦，直接望住佢一掹一條釘。嗱，以下嘅部分內容可能會有引起觀眾不安。一掹條釘，哇！逼啲血出嚟，一掹第二条咧又逼啲血出嚟，都咁样。我拍咗邪回片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睇，可以 冇，完全冇， 你赢，你赢，你赢， 我认输，我认输。 系啊，你赢咗咪狂，你会唔会再劲啲？ 讲都唔敢讲。 好，奖座喺边啊？我嚟啦！今日呢个恐怖经历大赛冠军又系 演做人。 You wan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特区国安委在会展中心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率领港澳办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在北京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开幕典礼。夏宝龙发表主旨致辞。香港現場的主禮嘉賓包括行政長官李家超、中聯辦主任鄭雁雄、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董經偉、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李永盛和解放軍駐港部隊副政治委員黃少兵。典禮朝早十點開始，先奏唱國歌，大會亦都安排警察銀樂隊和中學歌詠團獻唱《我和我的祖國》和《獅子山下》，並且播放有關上個月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短片。为了响应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保安局带领辖下纪律部队今朝八点在警察学院联合举行升旗仪式，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礼。陈国基致辞的时候说，国安才能够港安，国安才能够家安。香港国安法出台实施，立竿见影，止暴制乱，令到香港迅速回复稳定。他又说，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敌对势力虎视眈眈，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仍然存在。凭住特区政府和立法会履行宪制责任，成功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随着法例刊宪生效，特区完善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陳國基提到，由他領導的憲法和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已經正式成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政府會同小組通力合作，做好愛國主義教育，增強廣大市民，尤其年輕一代對國家和中華文化的認同，為國為港作出新的更大貢獻。消委会调查显示，去年三大超市的货品总平均售价按年升 1.9%， 升幅较前一年的 2.1% 略为收窄。消委会发现，部分在疫情期间价格显著上涨的货品，去年的平均售价都见回落，包括急冻糕点、食米和罐头汤或者蔬菜等。其中食米总平均售价由前一年上升 1.3% 到去年下跌 2.6%。 另外，在调查的300项货品中，消委会发现超过半数加价，升幅最多的头三个货品组别分别是朱古力、糖果、饼干和鸡蛋。消委会提到，朱古力糖果组别的上升幅度最显著，总平均售价按年上升 23.7%， 原因是部分可可豆的主要生产国去年受到恶劣天气等因素影响，导致可可豆失收，价格飙升，令到朱古力售价随之上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11点，跌110点，总成交金额38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5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76点，升1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7.4，跌2.2；盈富基金16.84，跌1.3；友邦保险47.9，跌7毫；阿里巴巴70.3，跌1.35；恒生中国企业59.24，跌2.6；美团100.5，跌0.6；招金矿业13.28，跌1.34；小米集团16.48，跌2仙；中国平安30.7，升5仙。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6, 日元 153.74,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376, 人民幣 7.238, 英鎊對美元 1.246, 歐元對美元 1.065, 澳元對美元 0.64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5, 日經平均指數報 39,114 點，跌409點，港金報 22,070蚊，跌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60.16美元，卖出2360.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嚟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由明爱医院啦，至到观景台嗰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噶。咁再重复多次，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嚟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由明爱医院嗰段啦，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观景台。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近住游丽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啊。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近住游丽村的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汇景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而家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刘德华登场。 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 杨千嬅未满。 君走散，路还有下一段。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陈都灵饰演嘅女主角袁歌，职场上嘅女强人，凭住努力同实力晋升至大公司副总裁，事业有成，但多年嚟只专注工作，情感生活一片空白，更令身体出现问题。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一十一点钟之后咧，我有姑姑啊，学古文，今日咧都系讲蛋， 继续讲蛋， 讲鸭蛋，皮蛋， 系， 仲有你班笨蛋， 估到你系咁讲啦。 点解蛋 我上个礼拜话系啲好嘢啦，咁、但系点解闹人啊？ 即系叫笨蛋咧？ 蛋啊，又笨蛋又圆。 喂，仲有个噃坏蛋咧？ 系啊， 点解坏啲坏人叫坏蛋 咧？都系啲唔好嘅嘢咧。 嗯， 阵间同大家 好 娓娓道来。 OK， 好。喂，嗱，今日咧想同大家做一个小小嘅测验啫，好唔好？ 好。 呢、个咧就唔会讲个题目俾你听住，又唔 exactly 算系心理测验，总之测验啦咁样。 咁得嘢。 第一条九条嘅吓，咁啊答案 系 ticket 测验， 只系得两个答案啫，系定？系定唔系嘅啫 ，OK， 唔复杂嘅，咁你自己记住啦。第一条 有冇话系就一分，唔系就唔使加分。冇 啊，笨蛋！ 我问清楚，帮听紧嘅观众听众问清楚啊！ 得啦， 记住先啦。 喂，其实第一条咧，我都想问大家，有冇啲嘢咧，你会见到，你会觉得哇，好似好污糟，我唔中意嗰样嘢。我细个咧，其实我到而家都系嘅，好憎咩咧？即烟灰同埋烟灰缸。你以前咧食烟，食烟仲比较即系。公众场合会得嘅时候咧，好、多地方会摆嗰啲转嗰啲烟灰缸，揿佢嚼嗰啲，人哋办公室啊嗰啲，我见到烟灰缸咧，我打冷震嘅，我觉得啲味同埋嗰个视觉咧系好 好混乱 咁样嘅。你嗱有冇？你会唔会见到啲污糟嘢？你会觉得周身唔舒服啊？ 会， 你见到自己系咪？ 系我照镜都会好惊，同埋会打冷震嘅。 你自己听啦。 呢个问题好似你把口，我真系觉得。 我要配合佢啊，所以 李丽睿， 即使你把口，我真系觉得我好难接受。 李丽睿，我今日心情好好，你唔好破坏我心情。 冇所谓啊，我只不过就出自我把口。 你哋 会 唔 会啱啲？ 有冇啲污糟嘢你见到？譬如你见到，其实一般人都会，我觉得 一定有一啲你自己系 一定有啲你唔 中嘅嘢咯， 系会啦，系咪？ 我有密集恐惧症咯。 吓 ，OK， 系啊，有时你见到可能嗰啲哇，一好早整好整齐，好整齐嗰啲嘅， 咩又唔系唔整齐先会？ 未必噶，未必噶， 好整齐都会。 系咪系咪一定污糟嘢啊？ 污糟嘢， 污糟嘢， 污糟 嘢，你见到就咁一定有啦。 系咩嘢？你见到咩污糟嘢会唔开心？即系唔中意。 污糟嘢啊！ 嗯， 我见到啲尘啊，我 尘 啊，毛啊， 沙尘，你会唔会唔开心？ 唔会。 我毛都会，毛都会。 系啊， 突然之间我谂唔起，系我谂唔起。 我见啲垃圾咯，街边啲垃圾咧。 你咪话我先。 你系街边老鼠啫，你唔系街边垃圾，你唔系垃圾嚟。 喂，好啦， 冇咁嘅谂。 嘅文就系第二条，你会唔会唔中人哋？唔中意用人哋掂嘅嘢，亦都唔中意私人物品俾人掂，譬如你自己个。 唔中意。 你唔中意噶系嘛？即系无端端 自己另一半唔中意俾人掂得唔得？ 咩叫？ 我都唔中意。 系咯，呢啲咯。 系啊。 好得会啦。 呢个有洁癖噶，呢个我有洁癖，我唔中意俾人掂。 好，你会 掂过就唔要啦。 会唔会唔中意人哋 撕烂佢？ 无端端掂你啊，譬如咁样拍一拍你啊，掂到你啊咁样。 最憎人督我啊！ 但系睇下边个人，如果自己中意，自己中意人掂我，咪中意咯。 嗯，好，第四条系咪任何时候都会保持双手清洁，同埋会带住纸巾？ 唔会， 你唔会， 唔会。 O K， 你 系 不， 我 系 嘅，你 系 嘅， 我系保持双手清洁，但系唔会带纸巾嘅。 O K， 好， 又唔会时刻咯。 嗯， 咁 我时刻都有，我时刻都有纸巾噶， 我 时刻我干湿都有噶，其实系啦。 好多 no 啊，我 好 第五条 系咩？你头嗰条几条 no？ 我觉得啲系一提示咋，我 全 部都 no no no 啊。 好，第五条咯，所有衣服鞋袜系咪每日都要尽量即系冇着过同埋维持清洁咧？ 系。 即系总之，你去完街夜晚都要换衫，即系再去街你要换衫，会唔会嗰啲？ 唔会， 唔会 ，no。 O K， 好， 唔会 系咩？ 系啊， 又同我嘅想象唔同。好啦，你系咪习惯将东西分门别类摆喺固定嘅收纳地点？ 习惯， 不是， 不是， 我又反而唔系。 我系 好另外咧，系咪受不到周遭环境凌乱，即系唔干净，你一定要执翻佢嘅？ 冇错，我有 O C D 嘅。 越乱越好， 一定程度咯。嗱，例如食完啲杯面咧，我即刻要抌嘅。 系啊， 饮完啲罐装饮品，即刻要抌，我唔可以容许啲人。 你摆喺度，你好唔舒服噶嘛？你见到系咪？人哋摆喺度，你都好唔舒服噶嘛？我一定会帮佢抌嘅。 我一定帮佢抌嘅。 仲有另外一样嘢，你憎唔憎人哋喺办公室嗰度咧？嗰啲台凳乱晒龙嘅，即系坐完即系起身乱晒龙，一定要帮佢拍翻佢。 系啦，你咪就呢条咪系咯，受不了周围环境凌乱咯，系啊，你咪试咯。 Yes， 好，第八条，家中嘅画或者系枕头唔可以乱，画意思即系嗱，唔可以歪啦。 可以，唔可以 ？Yes， 不可以乱。 唔系啊， 系咪啊？ 系啊，我唔得噶。 你个枕头打横摆， 我枕头系啊，我唔执噶。 我冇所谓喎，呢个 我可以，我最憎。 好啦，最后一条啦，睇到地板或者家具有任何污糟，即刻要抹干净。 Yes， 一笃嘢抹，即系唔可以等嘅。 即系啲渍啊，啲渍。 系任何嘢啦，地板或者家具任何污糟啲 点嘅 厕纸碎啊， 好写咗咯，九条吓， 冇错， 第一至第三条就如果你话系咧，即系全部都系咧，代表你好惊俾人染污，即系你人哋掂下你啲惊污糟嘅，你嘅洁癖指数系最高嘅，即系掂到你都觉得污糟咧，你就觉得系最高嘅。第四、第五、第六啦。如果你全部都 yes yes yes 咧，代表你一个个人卫生比较着重嘅人，系一个爱干净嘅，就 唔 系好洁癖。 两个都唔系。 最尾啦，第七、第八、第九，你好在意你嘅环境，甚至有啲叫做洁癖指数，属于中重量级。中重量級嗱，唔係最足，唔係最勁啊！一二三題先係最勁。咁如果你頭先九條都係全部 yes yes 咧，你嘅潔癖指數係超高，同埋會影響你嘅人際關係嘅。 對唔住 ，Michael， 七八九嘅話，如果都係 yes 嘅話，係中度。 七八九係 中 量， 係 啦。如果一二三先係重嘅，一二三即係人哋掂下你都覺得，咦咁樣樣，嗰個係潔癖最高嘅。 我中量潔癖。 我三 個 聽，我 覺得我係，得三個咋？我有好多個，一二三四， 我 有五個。九头你未有五个，你咧你有几多？ 我三四个。 哦，系啊， 其实冇乜所谓啦。我每个人总有啲性格上嘅特点嘅，我唔会话佢点特点咯。同埋洁癖都唔系太坏啫，系咪？即系起码证明你个人干净啫。但我今日睇个报纸咧，话有一个艺人啦吓，即系唔好讲边个啦，话佢请工人咧出到$100,000一个月。 哇，系边个啊？我想认真， 我做啊， 都请唔到，请唔到。 不如我同你夹粉做啦。 好啊，你一三五二四六啊， 都请唔到。 星期日李丽蕊嚟帮手， 佢话咧， 我冇应承啊。 原来咧，嗱 ，Sarah 可能都有少少了解。如果你讲洁癖啊，佢有强烈嘅洁癖。佢话试过咧，有个工人咧洗一棵菜洗咗八次，然后佢抌咗佢，佢觉得洗唔干净。 冇人会可以咩噶啦？可以 reach 到佢嗰、那个 系咪 啊？其实佢系有病。 其实佢请我做 helper， 但系其实我要去抚摸佢嘅心灵，去帮佢搞咗佢入边嘅。 佢系要去睇医生。 其 实 系啊， 所 以咪就佢心灵上。 如果你话你洗八次， 佢系佢觉得佢污糟， 佢 都 觉 得仍然 觉 得。总 之佢 觉 得污糟就 系 污糟， 系 啊， 你冇办法可以说服到佢系干净， 冇办法噶，系咪碧咸啊？ 系咩？ 碧咸曾經有講過一樣嘢，咁人講咧，你知佢鴨聲噶啦講嘢，佢就講咧，其實我真係覺得我自己好事啲嘅。咁人哋講咁，老闆舉個例咧，咁佢就我好中意咧，就喺我自己屋企嗰個冰箱嗰度啊，會擺好多嗰啲飲品嘅。嗰啲飲品嘅話，全部都一式一樣啊。譬如嗰個飲品嘅話咧，嗰個字係要咁樣向出嚟，咁我就全部都要向出嚟。咁有時阿 Victoria 只有拍廣告， 係啦，有時阿 Victoria 會可能喺中間嗰度攞咗一罐嘅話咧， 周身唔舒服， 好開心，又將佢拍翻埋，跟住上面個領。拧翻啲字出嚟先， 好辛苦啊！ 其实系噶， 先出到门口啊！我肯定呢个逼 系。我听过有个老师嗰阵时讲一啲心理学咧，你应该读心理学，你都听过呢啲啊。佢话 OCD 咧试过咧有个 case 系咁样嘅，佢话有个人冲凉，佢由左手嗱，佢有个 formula 嘅，左手由上至下洗三次，反转只手洗三次，跟住到右手帮右手洗。如果呢个时候有人敲门。喂，冲完未啊？ 由头洗过， 佢唔记得咗， 系啊， 佢就会由头再洗。 哦，咁佢应该有两个病系咪？有一个系健忘症，另外一个系洁癖，咁好难搞。 系啊， 呢个真系好难搞。但我就试过有朋友嘅就系佢需要去睇医生，点解咧？就佢洁癖去到嘅就系不断咁样，佢掂过一啲嘢嘅话，佢就要洗手。仲要系洗完之后嘅话好啦，个问题嚟啦，当你个水龙头嘅话，你洗完之后嘅话，你 要 再 删 系 嘛？ 佢个水龙头嘅就系佢又觉得掂咗水龙头， 又 要 再洗。唯一嘅方法咧，自動咪得咯。 又 為咗唯一嘅就係佢，如果佢就係呢自動嘅洗手嘅地方就 OK。若果唔係佢要掂翻個水龍頭嘅話咧，佢又要再洗。 呢種人會點咧？佢公眾地方佢會唔閂水喉，佢走咗。我見過好多時，佢點解啲水喉即係咁衰喎？有啲人唔扭，因為佢就係咁啦，驚污糟，佢洗完手就走咗。 我試過嗰陣時聽我啲 case 咧，就洗手洗到爛咯。 系啊， 洗到流血都要繼續洗啦。 系啊， 同埋咧，我聽過有一個咧，就係佢要成日都要 check 自己個屋企個窗咧，閂咗未嘅。咁出咗門口，哎呀，好似未閂喎，又翻轉頭再閂， 再睇，再出， 再出，再翻屋企 幾次。 所以咧，佢係永遠出唔到門口嘅，嚴重影響生活。 係 啊， 我間中都有呢個情況，鎖完車，我鎖咗車尾啦，行 開。你真係呢個健忘啫，你唔係 OCD， 一少少。 佢唔係 OCD， 健忘，健忘。 你來回幾多次啊？ 兩次。起碼即係睇完鎖咗， 係睇完係啊！我試過，我都試過，係啊，我都試過。 喂，早晨早晨，聽講風騷快人識用我29度，我哋有泰國 remix 失戀啊，草蜢。 草蜢，喺你集中村裏邊能高能 remix， 聽見你一句話失戀。 Give me the fast beat. 将一起暗恋的他，互倾诉，不应关闭嘴巴，终于也会。 近似相互诉吧，蒙古青女自怜自挂。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将心比心，将心比心是做人最好的一种美德。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值得你对他好，有些人不值得，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感恩，都会领情的。在生活里面，你经常会发现，有时对一个人越好，他会觉得理所当然，不但只不回报，态度还会很恶劣。所以对人好都要分人，感恩的就给更多，不感恩的就离开更远。人性都是自私的，很多人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事，考虑自己的事永远多一点。但人都有可贵之处，就是懂得将心比心。人与人之间就是一种缘分，心与心之间就是一种交流，情与情之间就是一颗真心。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理念，不同的做法，不同的生活方法，大家不要改变人哋，做好自己就得了。当事情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体会不到人哋的痛苦，不要随意的拿来当玩笑。做事三思，考虑下人哋感受，理解人哋的难处，换位思考就是一种美德。做人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你将人哋摆你的心，人哋先会将你摆佢的心。世界上有一种心好昂贵，叫做真心；有一种心好认真，叫做用心；有一种心好坚定，叫做决心；有一种心好有把握，叫做信心。而一种心最重要，就是将心比心。你想人哋俾啲乜嘢你，你就系俾啲咩人。对人好，人哋先会对你好。希望每一个人都用真心对人。 昂然踏着前路去，追赶理想旅途上，前行步步怀自信，风吹雨打不退让。无论我去到哪方，心里梦想不变样，是新生是醒觉，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到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寻，尽管一切是狂想。途人路上回望我，只因我的乖模样，途人谁能明白我，今天眼睛多雪亮。人是各有各理想，奔向目标不退让，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来博知音的赞赏。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翻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日添，嚟啦！ 丰收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乖，今日好乖，个个好精神，嗯， 落糖未啊？ 我想食蛋 啊！觉得系啊。上堂就谂落堂，翻工谂 收工，冇错啦。 你戒糖， 我都系咁啊。 我坦白啫， 你都系咁啊。 大家成日都想食蛋， 咁我想问一样嘢啊。我估到嘅就系你应该系住喺咩地方？ 咩地方？ 因为你系马老师啊嘛，你系咪住喺马尔代夫？ 肤浅条。主要系马尔， 或者你住喺马鞍山，或者马尿水， 系啊。 老师叫马尿水嘅，点解？ 我怎知道 有时香港的名字很有趣、 是啊 我觉得是啊鸡公树下、 真的有的吗 真的有啊鸡公树下有啊 响响你嗰头啊！哇， 鸡公 鸡公 好得意喎， 系啊，鸡公 老虎岩喎，即系 有啊有啊， 即系 落 虎 啦嘛， 仲有条街系曲噶，又有啊， 系啊， 即系有红磡啊嘛， 系啊， 红磡啊，好多奇怪街名。 好，言归正传，你癫完未啊？ 癫完啦，好开心 啊！系啊，人癫啊，先 讲啲癫嘢算啦，唔好教书啦。 因为你今日讲嗰样嘢，哦， 你哋咁样样啊，即系迟早我。本来想讲最后先讲，即系元旦， 嗰个叫日本游船啊，猜谜 系啊，你知唔知点解会叫元旦咧？ 唔知 元旦啊， 即系元旦，即系哎呀死啦， 玩元旦啊，因为只蛋煮完啦， 唔系 啲蛋完晒啦，煮完冇晒， 都系关呢个蛋事， 都系关蛋事。 哦，其实系来自元旦嘅， 唔系 元旦啊， 煮好啦嘛，只蛋咪变圆咯， 唔系。 因为只蛋一跌烂咗， 唔系， 可唔可以俾少少 tips 啊？ 都系关只 鸡蛋有关， 蛋本身嘅事， 蛋本身， 本身， 我孵唔到鸡仔， 冇错啦。有啲蛋咧过咗个孵化期咧，佢都即系变唔到鸡仔， 即系冇受精 啦。嗱，如果元蛋仲有嗰个另外一个名叫咩蛋咧，即系孵唔到嘅。嘅鸡仔嘅蛋 叫孵唔到嘅鸡蛋， 啱 一个字嘅咋， 系咪 咩蛋咁样？ 咩蛋？ 听过未噶？我哋 未，应该未啦。以你哋咁嘅水平， 乱估得啦，龟蛋， 龟蛋， 唔准闹 蛋蛋， 系叫做寡蛋， 边个寡 老个？ 哦， 孤家寡人寡。 你咁都话差唔多， 但 我想 乜 寡？我想问佢孵唔到，因为佢冇受精，定系真系乜嘢啊？定系 嗱呢个冇考究。嗱，头先你讲龟蛋啦，咁我又跳去 龟蛋 翻。以前咧，啲人咪闹人嘅龟蛋， 龟蛋 即系好冇礼貌。 乌龟王八蛋 系啦，嗱，即系王八蛋都系啲好粗鄙嘅说话嚟嘅，但系真系大家唔好学。咁我只不过系想讲翻个典故， 点解叫龟蛋 咧？王八咧 系啦，叫咩叫王八咧？其实真系同乌龟有关嘅。 哦， 系啊， 乌咁好， 系啊，龟其实又长寿喎， 系啊， 系啊，以前咧。有八种龟嘅，系啊，即系《史记》，《史记》你唔知咩啦，我睇晒啦，所以知道有。 《史记》边个写噶？ 司马迁。 好叻啊！咁第一章系乜嘢啊？ 第一章同我哋今日嘅课题无关。 第一章叫小张， 你考到佢啦。 第一章叫小张， 你又似你啊！ 你唔使咁嘅，人哋考到你要发脾气。 系啊， 真系啦。 叫你读多啲书噶啦，马老师。 佢最中意叫我哋读多啲书啊！ 教学相长啊！ 咪咯，继续啊！ 紫嘅有八隻蛋，有八種蛋， 八種龜， 八種龜， 而家都亂曬龍。 咪係啦， 八種龜， 我 嚟啊， 係啊，八種龜。 都是啲好嘅龜嚟。 有我知。 佢點樣分大種啊？大龜、細龜、 龜、 車釐龜、老龜、 車釐龜啊！ 喂呀，寵物小精靈嘅車釐龜你都唔識？ 寵物小精靈係啊，裏面有隻龜係啊， 叫車釐龜。 車釐龜啊！ 我 都係嗰只嘢個名咯。係 啊， 係啊，嗰只龜個名咯。 啊，真係教個學生長，我真係唔識。係 啊， 真係唔識。 咁你嗰八種 係 邊八種啊？ 邊八隻？ 頭嗰七種唔講啦，對，最後嗰種咧。就叫做八王龟， 八王龟 系啦。 佢其实咁又点分先？你隔呢只又唔呢个 人因为《史记》嘅记载系因应当时嘅环境，就将嗰啲龟 分 咗 命名。 哦，最尾嗰只叫咩话？ 八 王 龟， 八王龟 系啦。但系有好多种讲法噶，系啊。咁另外咧，点解啲人闹人做？ 所以 黄 白调翻转嘛，白王。 其实啲人咧就因为系龟，所以咧 俾个姓佢， 冇错。 吓、 你好地地你又乱噏无谓啊！ 咩啊？你觉得八王龟嘛？咁跟住你就话就想个同只龟命名噶嘛？你听我讲话先，咁佢就系话其实佢想帮只龟命名噶嘛？咁我哋有名有姓噶嘛？系咪？佢冇姓，佢唔系 姓 八噶嘛？咁咪调翻转佢黄 白 黄 白 龟咯。咁佢生嘅咪黄白蛋？ 你咪查紧史记啊？而家 我喺度谂紧你哋。三隻嘢呢 有創意， 唔係因為好耐好耐冇做功課啦，冇作句啦，而家呢就用蛋嚟作句 咁、快嘅未講完個課書 啦， 佢窒到我依家斷氣呀， 都話你㗎啦，成日 佢 成 日咁樣手指 我咩唔出去賴地呀，跟住又話叫我哋讀多啲書、 好嗱， 我哋美美先至帮你作啦，系啊，你继续讲啦。 哇，点解呢？而家啲学生仲恶过老师嘅？ 我俾钱， 有俾 先啦， 系喎，有俾学费噶嘛？ 你赢到啊？ 免费教育 client 啊，你知唔知 啊？我哋啲 client 嚟啊，要 service 我，你明唔明 啊？ client 啊，知唔知啊？ 快啲啊！ 嚟啦，快啲啊，马老师， 发咗八种龟有一种七种又唔讲，咪 就 系 咯，我都觉得奇怪。 知道之前我七種 係 咩又 唔？你想知啊？ 其實你唔知 係 嘛？ 我知， 咪咯。 同埋根據咩嚟分㗎？根據生活環境啊，根據大細啊，根據乜嘢啫？即係你分有個。有個 criteria。 我係你，我就唔俾啲人哋挑戰自己啦。 有八王龟， 系咪老师好失望啊？ 有仲有八咩龟啊？ 好失望， 冇做到。我有嘅，有嘅，有啊，有。 梗 系有 啦， 有啊，有啊，有啊。 史记点讲啊？ 有。 According to 史记。 咪咯。只是你记错咗，唔系史记啊！ 记史啊， 记史， 系嗰本书叫记史啊，系咪啊？你而家记史 啊？ 系 啊， 你系记史啊？ 你史记揾唔到啊？而家系咪衰咧？唉， 喂，少五分钟啦，马老师， 作句。喂，老师， 咩都 学 唔到啊？ 例句，你咁巴闭，你俾个例句 例句咩啊？ 例句用蛋嚟作。 系蛋。 老师功课做得唔好，今次完蛋。 同学仔都唔肯同佢玩， 系啦，哎呀， 唔能够再超越你。 下个礼拜再系咁就俾人话笨蛋，连续两句。 唔系下个礼拜今日已经俾人话笨蛋啦， 呢一秒已经俾人话笨蛋啦。 咪就系咯， 好， 系啊，再咁样落去嘅话，就真系好快会买咸鸭蛋。 就系咁样， 喂， 阵间小息冇得玩啊！ 喂，咸鸭蛋你知唔知又点解会变咗咸鸭？ 唔系真系唔似，成日都喺度讲噶啦。 卖咸鸭蛋， 唔系唔系，我唔讲卖咸鸭蛋，即系讲咸鸭 系点样整出嚟嘅，系咪？ 系点解突然间会有咸鸭蛋？ 我估，因为有一次咧，佢卖唔到，佢求其咧掉落啲盐啱度，啱完之后发觉仲好食，咁佢发觉咧就不如 嗱呢个你系类近皮蛋， 我估 嘅故事， 我估，其实因为咧就系嗰啲鸭突然之间生咗好多。食唔晒，跟住咧佢就将佢嘅就啊，不如系咁啊。通常以前啲嘢嘅话有啲多嘅就腌住佢嘛， 延长佢保质期， 延长佢保质期，跟住派周围派。 我话俾大家听，其实鸭嘅生蛋嘅比例咧系高过鸡好多， 系咩？ 系啊，即系鸭 生得密啲， 系啊， 一日生七只啊， 一年有机会200只， 收咁多， 系啊， 真 多， 唔养鸭啊啲人， 好多。 咁但系点解而家鸭蛋贵过鸡蛋咁多嘅？ 嗱， 你知唔知十几蚊一只噶？ 好贵啊， 好贵 噶， 我唔舍得买噶， 又唔舍得买， 都系夹钱买， 夹钱买， 一人食半只。 我唔想同你一齐夹钱。诶，讲咁跟住咧。 嗱，即系点解会有咸鸭蛋咧？就系、是、我先讲点解鸭蛋多啦，就系、是、因为咧佢嗰个。你一般啲人呢以前農業社會呢其實家家户户都有機會養雞嘅係咪咁就生幾隻蛋出嚟、 啊、 其實個量唔多嘅咁啲人呢多數執啲蛋呢自己食嘅係呀咁但係後來呢生活窮困呀咁同埋雞蛋有咩唔好處呢你覺得 雞蛋咩 細隻 容易變 唔夠飽 細隻 係啦唔夠飽同埋呢 咁咪即係細隻囉 係囉細隻唔夠飽 唔係因為飽肚唔夠飽肚唔、 哦、 關大細隻事、 哦 okay、 關點會唔關呀 唔係啲人食飯 如果你 食肉先飽 如果你隻蛋咁大 鸵鸟 咁大只， 鸵鸟蛋好大 噶， 唔系咯，鹌鹑蛋咁细， 鸵鸟蛋大过你个肚啊！ 系啊，嗱，比例啊，如果你食一只鹌鹑蛋饱啲啊，定系食一只鸡蛋大诶饱啲啊？咁一定系食鸡蛋，即系同大细有关啊！ 系啊， 系 咪 先？ 咁同埋因为点解鸡蛋唔系好乜嘢咧？因为鸡蛋易烂啊！即系 咩啊？ 鸡蛋个壳 系冇错，鸭蛋系最厚啲嘅。 系啊，个壳咧比较薄啊。 系 做乜嘢？ 冇突然间痛痛，冇嘢。 你白厌啊？ 我知，我抵死。 咁但鸭蛋咧就比较厚 身 啲，同埋咧佢量会多啲啊。于是咧啲人咧就开始兴食鸭蛋啦。系啦，咁但系点解会变咸鸭蛋咧？ 鸭蛋又淡茂茂喎。 诶，唔系喎。 蛋系冇味嘅，基本上 唔系啊，就 系 鸭蛋个黄其实都几好食噶。 其实咧，其实你食过未啊？ 我食过， 系啊， 鲜鸭蛋食过，好食噶， 好食过鸡蛋， 好食过鸡蛋， 我真系试下先。 你食过未啊？ 鲜鸭蛋未食过， 嗯。 好啦，睇下老师去。 喂，如果有，我哋买俾佢试下。系佢哋两个未试过。 好啊， 真系好食啊。 好啊， 我觉得嗰个蛋个味嘅话，你比鸡蛋中浓啊。 系啊，同埋佢大只啲。 佢大只啲。 系啊，个 size 又大。 咁点解咸鸭蛋咧会啊？ 系啦，点解咸鸭蛋咧？ 点解咸鸭蛋？咪就系多咯，产量多嘛。咁佢想 冇错啦， 延长佢嘅保质期。 系 啊，咁 咪 腌住佢咯。 系啦，腌住佢。咁又点样转化成呢个皮蛋咧？ 嗯， 因为腌咗之后佢唔记得咗， 臭咗， 噏咗落去嗰啲灰度，系啦。 诶，你又真系好劲磅喎，真系同石灰有关 嘅。系啊，系 要 石灰 先可以整到噶。 就变咗佢，咁点解叫松花啊？松花皮蛋， 松花皮蛋系因为 嗰个地方嗰啲人开始， 唔系。 是因为佢 有冇听过先？ 有，因为你我见到嘅就系啲皮蛋嘅话，系有啲好似啲花咁样，啲花纹喺嗰啲佢啫喱状嗰个位嗰度噶嘛。 冇错啦，因为似松松树啊、松叶啊， 嗰啲 叫做松花。 哦，咁你形容佢 系啦，有冇发觉皮蛋表面系乜嘢啊？即系你去买嘅时候，个缸嗰度咧，表面嗰啲系咩嚟？ 嗰啲系石灰。 唔系 黑色嘅， 黑掹掹 嗰 啲， 黄色 嗰啲，好似啲草嗰啲咁样噶， 系啊，嗰啲叫咩啊？ 谷壳， 米糠， 米糠， 即系米糠有咩用啊？ 米糠 保 质，腌住啲鸡嘅， 唔系， 哦，令到啲 腌住啲鸡， 令到啲水分唔会入去， 唔系， 令到佢硬， 唔系， 令到佢令到佢 唔会打烂， 有 令佢唔会沤虫。 米糠啊！ 系啊，只只都有米糠喺 面嘅。有噶，你要哼咗佢噶嘛？有时要 刮咗佢， 刮咗佢噶嘛？嗯，令到佢，令到佢有嘢食。 其实 乜嘢有？ 唔系保护佢咩？即系等佢唔好整烂。 系咯，咪就系纯粹。 类似系保护，但系唔系整烂，而系即系分隔开嗰啲蛋。 咪咯，就系保护佢唔好撞烂。 系啊，唔好黐埋一齐啊。 系 啦，咁 因为蛋嗱，你买翻嚟一定系有嗰啲蛋格噶嘛。 系啊， 但佢唔系噶嘛，佢 系啊， 揼实落噶嘛。 系啊，系啊，咁就系嗰啲就系米糠啦。咁点解会有呢个咸鸭蛋咧？ 唔系，跟 住点解会有呢个皮蛋咧？即系个故事， 都话系因为佢咧腌嗰啲咸鸭蛋，跟住佢唔记得咗咯。 咁人哋有故事噶嘛？ 咁系咩咧？ 故事系咪来自《史记》噶？我都话俾你听，我冇读啊，系来自乜嘢先？ 系咪《史记》？系咪《史记》？ 系《史记》？ 史咩啊？今次 三个同学都冇， 系咪史诺比啊？唔系《史记》讲，唔系史诺比讲噶。 今次真系我唔识啊！ 你嗱，差唔多咁多，你作。 作咗句先。 唔好你讲埋先啦，点解咸鸭蛋 ？O、okay, K， 其实咧就同一个人有关。 点解皮蛋定咸鸭蛋啊？你话 咸鸭蛋？ 唔系皮 蛋， 皮 蛋，皮 蛋。 点解会有皮蛋？ 系啦， uh-huh. 当然有一日系同啲唔小心有关嘅。 系一定系咁。 一定系啦，因为佢跌咗落去啊嘛。咁其实呢个故事咧好简单。簡單啲嚟講啊，因為太深奧你哋又收唔到，係咪先？又中意亂噏無謂，你 當然啦。 係啊，其實最開心就亂噏無謂。 就係呢班嚟咁。 你 呢個班文化， 你上次 有 啲亂噏無謂， 唔夠你講 啊 講又停咗， 因為又要我哋 咁皮蛋點啫？ 哦 ，OK， 咁因為咧，當時咧響 春秋戰國 古代 魏蜀吳 古 有個 咁有個 有個你 有個忠臣。咁咧就好好嘅，咁但系咧俾小人陷害，於是咧佢即系走上絕路，系啊，就唔俾嘢佢食，佢就嚟餓死啦。咁、於是咧有個人好心救佢，諗住救佢，但系咧冇嘢食點算咧？佢突然間醒起，咦唔係、啊，我缸咧早幾個月前咧跌咗啲蛋落去，咁、啊抄翻出嚟。 當時佢點解唔執啊？咁樣 佢唔記得咗啊？佢唔記得咗啊！突然間，咁同埋咧，因為一陣味，於是咧，所以瞞過嗰啲人就冇、 哦，即係臭得滯， 冇錯啦， 查 噶，係啦， 冇嘢屎嚟嘅，係 啊， 咁係啊嘛，你攞咩俾佢？ 咁你琴日食乜嘢？ 食屎記。 跟住咧， 咁就變咗皮蛋啦。 就揾嚟食啦，原來好味嘅喎。 係啦，係啦。 其實咧，好食嘅皮蛋真係好好食㗎，夾酸㗎。 但外國人唔中意食嘅，聽講。 嗱，外國人咧就曾經有人話佢咧最難食嘅食物，不過後來道歉咗啦。你知唔知外國人叫皮蛋做咩？ 我知外國娛樂咩誒芝士， 唔 係類似。 唔係同蛋有關嘅， 係咩？ 係啊，叫做咩 ？Smelly egg， soft egg， 哦，咁樣講， 唔係千年蛋或者百年蛋， 英文係咩啊？ 係啊 ，hundred years egg， 係啊 ，thousand years egg， 係啦。咁另外咧，你知唔知佢哋曾經以為呢皮蛋係嚟自乜嘢動物嘅蛋？ 牛 烏鴉？ 唔係， 呢個幾合理？ 點解係烏鴉？ 因為黑雞識生黑蛋啊嘛。系啊， 小象都明白。 系啊，黑鸡生黑蛋，黑雀生黑蛋。同埋老师，点解乌鸡会黑色嘅？我想问 下。乌鸡生噶，乌鸡生噶，唔系即系佢哋以为系 以为啫， 系 啦， 只鸡生嘅。 唔系， 佢哋以为系咩啊？ 咁佢哋以为系咩？ 乌龟啊， 哦， 因为咧乌龟长寿啊， 关咩事？ 佢哋长寿嘛。 咁你不如话黑狗生嘅， 唔系我讲，唔系我讲 啫 嘛。得啦，冇嘢啦， 好嘢，唔使准备啦。 在思考有什么可以再失去，抬头看星空多迷茫，是梦还是眼泪？ 用咗大部分嘅时间忘记自己，忘记完，做好多蠢事，想重新开始，但可以再系另一个你讲嘅你嘅口头禅，甚至动态有整气味，旋律哼嘅系痛悲，歌词写嘅系日记，冇办法再听悲情歌，但个脑瘫曲循环播，连人生都迷失我。我不清楚能够还给你的，我都已经还了，于心中上诉，现实我早知不妥， 风吹不倒坚守不屈，始终感慨前事太傻，年华渐去我渐渐大个，渐觉得怯懦，你问我为何，郁郁寡欢不想醒觉，喘息呼吸全部被撕破，我发誓以后都大半夜未肯睡，还在思考有什么可以再失去，抬头望星空多迷茫，是梦还是眼泪，大半夜没香水，谁在观赏我自尊惨烈的破碎，谁又望手机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特区国安委在会展中心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发表主旨致辞，对香港实现由治及兴提出五点睇法。他说要实现由治及兴，要更加坚定一国两制，强调中央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立场从未动摇。他又强调香港有求，祖国必应，来自祖国的支持只会加强不会减弱，更多挺港惠港措施会陆续有利。夏宝龙寄予香港要在发展中巩固提升地位和优势，亦都要根据自身条件构筑竞争新优势。他又说中国发展前景无比光明，国家是香港最大靠山和底气，当前很重要的是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去年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有望成为全球四大湾区之首，香港要全面深入参与。首阶段禁用即弃塑胶餐具和产品今个月22号起实施。环保署说在20000间中小型食肆中，上个月底有21%已经转用非塑胶餐具。未转型的食肆部分正是清货尾，或者正是联络供应商找替代品。至于大型连锁餐厅都会在今个月22号或之前转用非塑胶餐具。环保署助理署长郑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纸饮管和胶饮管的价格差距大概是5仙，木刀和胶刀差距大约是4仙。至于质素方面，署方上星期五举行记者会，邀请非塑胶餐具供应商实测纸饮管在水中浸足1小时仍然可以用。他认为在价钱和质素方面，非塑胶和塑胶餐具分别不大。他又说法例生效起的6个月适应期会集中宣传教育，期间不会对违规的业务执法。消委会今年一至三月接获48宗涉及宠物和宠物服务投诉，有投诉人在宠物店买了2只幼犬，职员要求投诉人加购自家品牌的狗粮，才可以享有60日保障期。又说如果更换狗粮，有机会影响健康。投诉人以12000元预购1年份量的狗粮，但是宠物店其后以船期未到为理由，无法继续提供相关产品，只能够提供其他较便宜的狗粮。2只狗食用之后出现肠胃不适，需要接受兽医诊治。投诉人要求退款，但是宠物店只是愿意提供投诉人原先所订的狗粮，并且拒绝退款，双方未能够达成共识。消委会敦促业界尊重生命，凡事以宠物作为消费者的福祉为先，秉持专业服务精神和良好营商态度提供服务，满足宠物的消费权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90点，跌131点，总成交金额515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5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80点，升1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83元，跌1.4元；腾讯控股306元，跌3.6元；友邦保险47.25元，跌1.35元；恒生中国企业59.24元，跌 跌2.6毫，阿里巴巴70.2跌1.45毫，美团100.4跌0.7，招金矿业13.28跌1.34，小米集团16.5冇起跌，南方恒生科技3.72跌0.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3.7，瑞士法郎0.914，加元1.376，人民币7.239，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65，澳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39,136点，跌386点。港金报22,020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57.62美元，卖出2,358.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观塘道有水管急收，咁去旺角方向近住定富街嘅慢线咧系临时封闭紧噶。咁重复多次啦，就是观塘道有水管急收，去旺角方向近住定富街嘅慢线咧系临时封闭紧噶。咁大家经过嘅时候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咧都大致畅顺。咁另外仲有一啲封路措施需要提提大家，就是深水埗嘅大埔道有水管爆裂，咁大埔道同埋石結尾街之間交界的慢線同樣是封閉緊的。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和北大嶼山公路小濠灣去機場。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陈奕迅《空城记》。 独守着想念你的海岸， 刘德华道理都懂， 人们像我一样散落，我的朋友们和我起身一个个离座，消失在路的尽头。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哈哈哈哈，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 家无量，好，继续风骚快活啦！11:40嘅，咁其实咧，唔知大家中唔中意追剧集嘅咧？追剧集其实有时都几痛苦嘅，好似最近咧，我就成日都唔够瞓啦。本来我自己咧，经常咧 keep 住自己10点就瞓，但因为追咗一套咧，差唔多有 Friends 咁长嘅剧集。如果大家記得 Friends 有幾長，嗱呢一套咧係一套叫做偵探劇啦，但係其實咧，首先咁講就係唔啱細路仔睇嘅，因為佢係講連環殺手嘅，所以係又會有啲血腥場面啦，會有啲成人嘅愛情場面啦嚇。 咁啱唔啱我睇啊？ 唔夠你嘅 work 數，你睇勁啲嗰啲嘅， 唔啱。 你啲係幫佢拗痕嘅咋？ 係啦，咁咧佢 口味好重。 佢有八集啊，不八季應該話八季八個。 八季， 系啊， 咁 每一季有12集，即系话加埋96集，咁系1个钟头多啲，即系话如果你要睇晒佢，要拎9啊几个钟头， 系咯。 咁我呢个礼拜都煲咗一半嘅，但系去到第4季，但系好即系 你系 fast forward 嘅问题。 我哋好了解，系啊，你系咁噶嘛？系咯， 因为史事啦，最初我都一路系咁睇，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吓，几特别嘅一套戏啊，叫 Dexter， 就系呢个男主角个名，中文叫做嗜血法医，嗜就系嗜好个嗜。点解咧？佢系一个血液分析员啊！我唔知道香港会唔会有呢啲职位嘅咧？ 嗯。 佢少少同驗屍官唔同，佢淨係驗血嘅啫。點樣驗呢？就如果兇案現場嗰啲血係點樣潑發，點樣流發，佢就會寫翻個古仔。我因為男嗰、那個男個主角入到嚟，應該係咁樣啦。喺後邊打咗個下，啲血就咁樣噴咁樣。咁你揾啲紅色嘅 ribbon 咧，佢拉翻曬，即係啲血嘅流嘅方向咁樣嘅。咁呢一個人咧，但係講佢細個時候咧，曾經遇過一個家庭嘅慘劇，見到媽媽俾人殺死啦，所以佢性格咧好。好黑暗，好扭曲，但系佢好尝试咧，要扮翻个正常人，完全咧系唔想人哋知道佢内心咁扭曲，佢好想去伤害人。因为佢觉得佢妈妈俾人伤害咗，佢好想去杀翻其他人。后来收养佢个爸爸就教佢啦，因为改唔到，佢知道改唔到，即系话你可以，不过唔好杀好人，你去杀一啲坏人。 哇！呢、這个爸爸好正喎、 啊，自可以杀坏人，系啦，警恶情奸唔得嘅，点都系唔啱嘅，点都系唔啱戏嚟嘅啫。咁、所以咧，佢日头就系一个叫做协助查案嘅人啦。 哇！双重性格。 夜晚咧。佢就去用佢个方法揾咗一啲法律惩治唔到嘅人，用佢嘅方法去对付佢哋啦。咁啊唔怪得太详 细。好辛苦，系咪啊？ 好辛苦， 呢个人好辛苦、啊。 会唔会查翻自己啲案噶？吓、啊，会唔会查翻自己琴晚杀嗰个人？ 我话俾你听，点解我有时会唔舍得瞓咧？ 就系、是、因为咁， 就系、是、因为有一幕咧，讲有人发现咗佢抌喺海里边嘅一啲残肢，浮晒上嚟，然后佢要负责去查， 就系、是、查翻自己， 查翻自己抌落去嗰啲， 系啊， 咁你会点咧？咁样系啦，咁、因为其实咧佢系唔啱嘅， 系 我，但系佢系男主角，所以咧你唔觉唔觉，你就投入咗佢嘅身份、所以当每一次咧有啲人发现咗佢嘅蛛丝马迹、可能会。譬如琴晚我睇嗰集咧，就係佢將一啲又係啲啦嚇，即係嗰啲嘢啦，擺喺個車裏邊啦。點、知佢太唔夠瞓啦，砰一聲撞車，跟住佢俾人送咗去醫院。然之後有人行入嚟，馬先生，我喺個車度揾到個膠袋，裏邊全部都係裝住嗰啲殘肢。咁、你會點咧？會唔會又穿煲咧？喂，但你諗下啦，有八季、即係佢如何都唔會。 我明白你的意思，即系作为一个观众，你明知佢做紧嘅嘢系唔啱嘅，但系你会担心佢穿煲， 每次佢就嚟穿煲，你就 你又会想睇埋落去，唔好啊，唔好啊，咁 样系，佢成架车都系尸体， 一惊就散咗， 唔会呢啲一定系会睇完一集又 我间中会一惊就 fast forward 睇下后边啲尸， 诶，我唔会， 系咩？ 我一定会 好紧张， 佢好唔好？佢哭得你好唔好啊？因为如果系咁样，系啊，佢一定系要你好。想知佢就完咗， 系啊， 要你再继续睇下。 嗰、个人话：我发现你个车有啲有个胶袋， 就完啦。 佢呆咗，因为里面全部都系残肢嚟。但佢撞车，佢晕咗，冇办法。佢啱啱完成一件嗰件事啦，即系佢系当一个 project 咁完成咗，杀咗个坏人。点知佢自己唔够瞓，撞咗车，送咗医院。然之后有人就将佢嘅车去处理啦。点算咧？而佢啱啱娶咗老婆同埋生咗仔，仲要系。 咪咪唔好唔够瞓啊！你 OK 好，叫 Dexter 唔会有事嘅，唔够瞓。 大家好多精彩嘅电影，而家交俾你分享啦。 马马，我唔够瞓。 马马， 够声啦。 戴翻眼镜， 你会戴翻眼镜，因为我惊我自己睇系啊。嗱，因为咁样，嗱呢一套戏咧，我唔系我有纠结过嘅就系咪我系咪好中意？其实唔系，但系只不过系因为我就觉得嗱，有时就会系咁嘅，可能嗰个卡成又或者系导演监制太劲啦，咁你都要睇下佢。佢哋搞成點？ 淨係因為佢哋，你都會想睇。 所以就係有時往往你又會失望。 係 嗱咁啦，嗱我先咧。 我記得我同你分享過有一套 Julia Roberts 做嘅，唔記得講咩。 斷網。 系啊系啊，睇到，点解你咁记得嘅？ 我真系 记性真系 好犀利。 我其实嗰次真系为咗 Julia Roberts 睇嘅。 佢好耐冇出嚟啦嘛。 喂，但系嗰套戏真系好失望。 佢做乜嘢？我都 唔知想做。 我唔知想做。 好啦，我唔好怒气。 你试下睇，你都会咁怒气。好啦，咁我要介绍嘅就系我先讲咗啲人先啊。咁就系监制方面嘅有马田史高西斯。 哇！ 史提芬史匹宝。哇！你睇唔睇？ 睇。 监制 OK。好啦，咁至于嘅就系自编自导自演嘅呢一位嘅就系 Bradley Cooper， 即系。其实同 Lady Gaga 一齐《The Star Is Born》嗰个位啦，咁中文嘅译名咧就系叫《不列谷巴》。 OK， 咁佢就系做呢个自编自导同埋自演嘅。好啦，咁啊古仔系讲紧啲咩嘢？其实系一个美国嘅传记式嘅一个电影啦。咁就讲紧一位嘅就可能对于我哋嚟讲我都唔熟悉，但系佢如果系喺交响乐界啊或者指挥家啊，如果系作曲家方面嘅话咧，佢真系非常之著名嘅，就系、是、一个美国嘅指挥家大师，佢叫做伯斯我睇翻佢嗰个嗰、那个译名啊，就叫做伯恩斯坦 ，OK， 作曲家、指挥家同埋一个嘅音乐大师。其实故事好简单，讲紧嘅就系佢同佢太太嘅纠缠一生，以及佢就系好深情、好爱佢嘅太太嘅一个婚姻故事。 嗯， 好闷系咪？有咩好讲啫？有咩好讲？佢、 啊、 可以好好讲嘅，冇错。但系就系我觉得佢就系个精神系在于嘅就系即系 Bradley Cooper， 其实咧佢用咗你会见到。就是他的用心，因为就看回他有很多的资料，他就说为了要演好这一位指挥家，作为一位演员的话，他实际上一定要入型入格，他有一个地 方 他要学指挥，学了他就是六年， 不可以假， 还有学了有很多一些关于就是交响乐啊，又或者是古典 乐 啊，他一定要知道，没错， 他真的很认真， 他投入到是以经年计，因为 我以为他只是学几个月怎么揈的， 几个月都够劲了。 你知不知道指挥家是一个譬如说演奏佢出場其實都有佢駕駛。 啊，你講嚟聽下。 我因為我真係問過一個，佢哋話咧，佢通常咧就所有人企曬喺度啦，然後佢一出嚟咧，啲人就 起身， 跟住佢出嚟咧好酷，好酷嘅，然後先向台前鞠躬。 係咪唔可以唔酷噶？係咪即係好似你嗰啲嬉即係嬉笑怒罵嗰啲唔得㗎？咪呢啲咁嘅樣。 知啊，佢哋話即係我聽朋友講啦，佢哋話佢哋嗰個陣勢，我唔明啊。 即係佢要攝住你係咪 啊？ 即係 係啊，然後跟住先向佢嗰隊樂隊鞠躬，然後就。 开始啦， 周围望下啦，大家准备好未？ 你而家讲呢样嘢系一定要嘅， 系啊，我觉得好正啊，成个， 同埋佢嗰支棍唔系一支普通嘅棍， 系啊， 你俾支筷子佢，佢唔得，即系一定要翻佢嗰支嘢嘅，系咪？柔软有少少柔软，即系啲弹性， 系啊，冇错。 佢仲系女指挥家，佢本身都识玩音乐，所以我觉得。哇，好正！同埋佢黏起嗰支棍咧，嗰、那個 要係有個蘭花手啊， 係啊，有少少。你、uh-huh. 對唔住，你繼續。 其實你都冇講過啲咩，即係你出嚟要向邊個鞠躬先咁樣係咪？好多謝你啊！好啦，咁其實咧講緊嘅就係重要嘅就係佢要扮演嘅呢一個角色咧，因為要真係要好神似，每一日係要用六個鐘頭化妝，化妝佢就係啊。佢因為係講緊嘅就 要翻翻好似個戲中即 係 真實 嗰 人嗰樣， 嗰一位係啦，就係伯恩斯坦。咁啊，每一日嘅話，佢要去拍戲嘅時候嘅話咧，佢就要用六個鐘頭去化妝， 化異形都唔使。 真係，跟住佢仲要黐嗰啲假嘅鼻啊，咁樣去到一個神似嘅狀態嘅，就係當佢喺度拍緊嘅時候，呢一位嘅指揮家個女啊，親生女嚟到嘅時候嘅話，佢就話根本就係我阿爸。 哇！ 即係其實佢肢體語言啊，佢嘅化妝啊，佢指揮嘅時候嘅話，根本就係阿爸上嘅身。 喂，咁即 係 話拍完。再落妆又要六个钟喎， 系啊，可能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系边个，你谂下系咪？好啦，咁我觉得呢一样嘢系真系好值得大家欣赏嘅。咁其实喺里面嘅话，佢本来其实讲紧嘅就系个古仔，其实两个已经讲晒。咁啊，音乐嘅大师同埋一位嘅女演员啊，吓，佢哋咧就系一见钟情，咁而相爱一生。咁而且嘅话咧，呢一样嘢嘅话有咩好讲咧？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呢个都唔系一个问题，而系嘅就系话呢一位嘅大师其实系一位双性恋者，系啦。咁而太太喺明白佢嘅情况。之下嘅话，为咗要维持佢嘅屋企，所以嘅话就系一路咧都系由得佢咁样，而且佢就喺一生当中嘅话咧，佢系开好多 party 啊，跟住又有好多男伴啊喺侧边嗰度咧，哇穿梭啊咁样嘅。咁当然啦，佢咁样嘅情况，当然人哋系会唔知嘅，所以就喺太太嘅眼中，其实咧都有少少好似阿 Michael 所讲嘅呢样嘢嘅，就系话喺出边就系一个谦谦君子，又或者系一个著名嘅指挥家，但系 私底下咧， 系啦，在太太嘅眼中。就是他会觉得你是一个伪君子，其实你很辛苦，是不是？ 又 不 说 得给人听。咁但係佢亦都幫你保守住呢個秘密，但係佢係咪唔鍾意佢呢？佢好愛佢太太，但係佢無奈嘅就係佢好錫佢，佢好愛佢個太太。佢喺感情上面佢需要一個女人嘅寄托，但係喺肉體上面嘅話，佢需要一啲男士俾到佢嘅滿足。其實佢冇人，有時人性就會係咁樣。我唯獨只係會覺得佢就係話，如果有因為佢有一場戲咧，就係佢個太太對於佢呢一啲咁嘅睇法，佢就話其實你一個偽君子，就算你係企喺個台上面，你只不過唔係話 想同人哋分享嘅就係音樂帶俾大家嘅樂趣。你只不過喺度羞辱緊大家嘅就係話，我嘅音樂係有幾咁高深，你哋係咩都唔識嘅。即係其實你而家係開咗一個位嘅就係話，呢一個人原來佢有自己呢個黑暗面，但係佢喺其他嘅場口裡面嘅話，有冇好好地去發揮咧？佢又冇。係啊，所以我都覺得係好怪嘅。咁至於有冇話令我留下即係都好深刻嘅印象嘅一啲場口咧？咁啊，除咗有嗰一個啦，我覺得佢就係識見佢太太嘅嗰一位，由後生一路演到佢老，甚至乎佢就喺中段嘅時間嘅話咧，佢係有患咗癌症。佢一路嘅演技嘅話咧，都係精彩嘅。所以其實大家不妨可以除咗睇男主角之外，我都可以睇下女主角。佢係一位好著名嘅一個英國演員。好啦，咁佢就係到最後尾嘅時候嘅話，你就會見到嘅就係佢有一場啊，有好多嘅視頻其實都有拍嘅。如果你話真係要喺一啲嘅地方度睇翻呢一位叫做伯恩斯坦嘅美國著名嘅指揮家，佢喺指揮有某一場係好經典嘅，即係佢一路指揮嘅，佢會喊啊，佢會被嗰啲即係嗰啲佢指揮嘅音樂，佢會感動啊等等嘅話，佢好似咯，佢係差唔多基本上係一樣咯，入咗去咯，即係話佢即係總之你呢啲咁嘅位置你就會覺得哇，我真係要向佢嚟 咁，我係點解要學六年啊？嚇，即係你根本你冇個 level， 你點樣入到個世界？心境 咁最后呢、這个指挥家同佢太太最后都系 佢哋一相爱一生，亦都纠缠一生。咁所以你就但係 好似你兩個 太太又未必好恨佢，但係總之佢就佢覺得即係係咯，佢都會辛苦咯咁樣咯，就係叫做大師級愛情口。今日會介紹呢部電影啦。 好，咁我快啲講下都嗱，上個禮拜咧就睇一個優先場，你都有呢一個電影嘅演員咧，喺我哋睇完之後咧，都有個分享。咁我自己咧都對於呢套戲，我自己都幾中意嘅，就係、是叫《但願人長久》啊。近排喺網上面都討論呢一套戲。咁導演咧就是、一個新晉導演嘅，竹子煙咧就係執導嘅。咁同頭先一樣啦，頭先都有聽過啲電影就係、是、自編、自導、自演。咁佢係改編自自己嘅個人短篇小説叫《夏日的告別》。咁而當中嗰位其中一位女演員咧，陣間都會介紹嘅，就係、是。謝詠欣，咁琴日咧喺金像獎呢個最佳新演員，咁我自己睇佢嘅表現都，佢演得好，佢嘅眼神好犀利嘅，我都好中意呢一位新晉嘅女演員。咁呢個但願人長久咧，其實係講啲咩嘅咧？其實佢係橫跨一個二十年嘅一個故事嚟嘅，就係講咧一對由湖南嚟香港生活嘅一對姊妹，佢哋嘅成長嘅經歷，即係同一個有染上毒癮嘅爸爸嘅一啲相處，而且同爸爸嘅一啲細細個嘅一啲经历啦，点样影响到佢哋成长嘅时候对其他人嘅一啲价值观咁样啦。咁呢套戏呢，其实好其实我自己都几难去写或者几难去拍嘅，因为呢佢係横跨咗三个阶段嘅。分别佢係揀咗97年啦、07年啦同埋17年嘅。咁呢对姊妹呢喺呢三个阶段呢导演都我觉得佢 casting 嘅时候都绞尽脑汁，因为唔同阶段嘅呢对姊妹呢冇可能用返同一個人做嘅，咁所以佢三個階段嘅呢對姊妹分別用咗三 pair 唔同嘅演員去做。咁我首先講下97年嘅時候啦，咁啊97年嘅時候咧香港回歸啦，咁啊有一對姊妹就喺湖南，叫做子源同埋子缺。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下，佢個名咧但願人長久，英文叫 Fly Me to the Moon。咁源同埋缺咧，其實佢所有好多 element 咧都係關於月亮嘅嘢嘅。咁大家可以去睇下呢個電影究竟點解佢咁中意加啲月亮嘅元素。咁就跟咗媽媽嚟香港啦，諗住同爸爸咧嚟一个好嘅环境开始生活啦，但系点知道咧，佢哋嚟到香港嘅时候又要面对一啲原来，喂屋企好穷嘅，翻到学校原来又会俾人歧视系新移民嘅，咁亦都咧头先讲咗啦，吴康仁咧就饰演呢个爸爸，咁佢系染上毒瘾，咁所以由成套戏咧，佢都来来回回去搭船咧，去嗰啲离岛嘅嗰啲嘅戒毒所咧，去戒毒嘅。咁最后戒埋到毒咧，大家又可以睇下啦。咁又一次咧，讲佢哋嚟到嘅时候咧，吴康仁因为太穷。又揾唔到嘢做，咁所以咧見到阿家姐咧就好想去即係一啲便利店好想食嘢，咁佢就得啦，唔使俾錢啦，直接偷，咁啊所以知道咧姐姐就有樣學樣咧，就翻學校咧又偷同學嘅手錶，咁阿爸媽媽咧就發現咗妹妹即係家姐咧偷手錶咧，咁啊當然好嬲啦，咁但係原來咧翻到屋企鬧阿家姐嘅時候咧，原來爸爸即係阿老公咧。偷埋自己啲私己錢，咁所以兩個咧就因為呢啲好即係少少嘅家庭問題咧，就大打出手，就喺阿家姐面前咧就喐手打罵啦。咁所以咧，其實一開始就已經交代咗，其實佢哋細細個就喺一個咁樣嘅家庭環境去長大。之後去到中學嘅時候咧，都 两个女女咧都有唔同嘅表现嘅。阿细妹咧就系比较入咗一间名校度读，咁所以咧佢哋嘅即系佢嘅读书成绩都好优异，但系亦都带出另一个问题啦。佢好怕咧喺同学面前去认讲自己屋企嘅嘢，因为佢唔想成日有个咁嘅家庭啦，唔想成日有咁嘅爸爸啦，亦都好惊俾同学仔咧知道原来自己喺内地出世嘅。咁相反家姐咧，佢就知道自己咧唔系读书材料。咁所以好快咧就已經走咗出嚟去即係便利啲快餐店度打工啦。但係正正係因為佢打工即係有錢啦，爸爸咧成日都係因為喂我要開餐啊開飯啊冇錢喎、啊，咁成日都要去偷阿家姐啲錢或者去問阿家姐攞錢，亦都係因為呢啲嘢咧，佢令到佢哋成日都要大打出手啊，亦都係關係唔和諧嘅。去到最後17年啦，當佢哋大家兩個都亭亭玉立長大咗之後啦，究竟點樣去面對翻呢一個爸爸呢？究竟你會選擇去原諒佢啊，定係你要想去同佢修補翻過往大家冇咗嘅回憶，想同佢和解呢？咁呢兩個咁唔同嘅態度咧，就係姐姐同妹妹最大嘅分別啦。姐姐就係選擇。我依然對爸爸係充滿住懷恨嘅，但妹妹依然都會去進出呢一個戒毒所去探佢嘅爸爸。咁最後啦，佢呢一個家庭，佢哋同爸爸嘅呢一個母女父女之嘅關係有冇和解，或者係點樣去推進呢？咁大家就可以留意呢一套電影《但願人長久》啦。 好， 多謝介紹。 我把握时间嚟紧咧，五月中就系第77届嘅康城影展。咁、国内个导演就系贾樟柯，佢亦都有一部电影入围竞逐奖项。咁我依家讲翻佢一部我觉得几好睇嘅电影嘅，就系2018年叫《江湖儿女》，就由佢太太而家嘅太太吓、就系赵涛同埋廖凡饰演男女主角。佢、因为这个导演咧，其实佢好。睇香港嘅电影长大，佢特别钟情于香港江湖片，所以咧佢哋就有一套叫做《 江 湖 儿 女》， 向呢啲江湖片致敬。 系啊，佢真系向呢啲致敬， 同埋佢自己传记噶嘛。 系啦，佢自己都有，因为呢个故事发生喺山西嘅。咁佢呢个男主角咧，戏里面叫斌斌，阿斌哥。咁佢就即系大 哥 嚟嘅。咁佢阿嫂咧就系阿赵涛啦。 阿嫂 两个。经营一个麻雀馆啦，系啦，咁就好多咩人都有啦。有时我又要主持公道啦， 系 啦。咁喺一件事里边咧，因为阿斌哥被人哋伏击啊，咁啊，佢太太咧就喺个车里边攞支枪出嚟，诶，点样攞支枪唔交代啦吓，咁就砰咗几下。咁啊，当时按国内法例咧就。佢被捉咗，同埋坐咗5年监。 因為你唔suppose有槍啊，係咪 啊？ 即係總 之 係 啊，非法嘅犯法嘅， 係 啦。咁5年之後咧，佢兩公婆即係唔係冇結婚嘅，但係呢對小情人咧就發生咗好大嘅轉變。咁啊，男主角咧佢就跟咗另外一個女仔，就去咗長江三峽嗰度做嘢。咁點解佢會離開咧？就因為咧，佢覺得咧自己咧坐完監，因為男主角都有坐監啊，佢所有跟佢嗰啲兄弟咧，個個冇曬啊，或者有啲人勁過佢啊，佢覺得好冇面，好失威，就係咁樣樣，於是退咗落嚟啦。而呢個女仔女主角，佢不嬲唔覺得自己係江湖裏邊嘅，但係咧因為出咗嚟之後咧，咦？啊、男朋友冇嚟接佢、即系佢谂住，喂，放假，阿斌哥冇揾佢，佢已经好失落。于是咧就查佢咗边，就去咗三峡嗰度做嘢，就跟住过去啦。喺途中咧，佢遇到好多嘅问题，例如俾人偷咗佢啲钱啦。于是佢开始转变自己啦，为咗保护自己，就开始学咗啲即系江湖上嘅嘢啦。而到最后咧，我觉得真系几好睇嘅。佢最後咧，呢對情侶可唔可以再走翻埋一齊咧？大家有機會去睇下啦。同埋咧，因為佢電影裏邊咧好多插曲咧都係用翻當時我哋港產片最興江湖片嘅插曲，譬如話有阿葉倩文嘅歌啦，亦都有嗰、個有多少愛可以重來啦。其中一場戲咧就係講女主角咧去到呢個三峽咧。佢喺街頭表演咧，有一個鄉音未變嘅人咧喺度唱呢一個有多少愛可以重來嗰場戲，我又覺得真係幾好睇，幾浪漫。同埋咧，佢終於揾到阿男主角啦。個男主角咧就話：啊，你出咗嚟，我都未同你接風洗塵。佢就攞起個火機，攞咗個面盤，點著啲紙，佢話咁啦，你喺度立個火盆。以後就唔會有衰運行噶啦，一立完火盆， 佢哋兩個亦都分開咗啦。哇、嗯！我覺得好好幾浪漫嘅，同、嗯、最後嗰場戲咧，就因為咧，女主角翻返去佢自己山勢嗰度，同埋都同翻彬彬一齊，因為佢中咗風，隻腳行唔到。到最後咧，佢選擇離開，因為男主角接受唔到自己咁嘅樣。最後一幕咧，就喺閉路電視一個好落寞嘅身影，就係、是、個女主角嘅身影，孤零零一個。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搞乜嘢？快啲坐低啦！ 早晨， 早晨， 大家姐、小杨妹， 早晨啊！ 啲气气扬扬啊，啲 系啊， 即系啲 pattern 啊， 啲颜色啊，好 matching 啊！ 你有冇见到佢呢件衫啊？系、暗地里咧，系向小杨就系自爱噶， 系啊！ 好多绵羊仔， 好多绵羊仔， 好有意思啊！ 全身都系啊！哎呀，好浪漫啊！你哋两个真系好正，我家 姐，你以后唔好再着呢件衫，眼冤。 知难佢，喂，你几时买呢件咁嘅嘢？ 好耐啦， 系咯，真系 做咩发姣啊？马家姐， 泰国买嘅，头先佢 系好耐，好多年 前，你咪真咯， 我觉得几靓咯，你着得几靓，系啊， 我仲有一件系鸡嚟嘅， 花莲绿嗰啲， 你见过未啊？ 我冇见过鸡， 鸡， 鸡有见过。 有一件就是车仔， 可唔可以下礼拜一着啊？ 系咯， 睇下边件。 可唔可以系呢啲咁嘅系列好嘛？系咯 ，OK， 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呢样嘢咧，哇！我睇完之后都唔知系咩， 好深啊！ 好深啊！我听都未听过， 毒都唔识 毒 啊！ 系唔系？ 米酵菌酸 系啊，就系一只菌嚟嘅。咁呢个应该之前大家有睇新闻嘅话咧，就系台湾咧有间食肆啦，跟住咧就系因为即系呢只 厨师系嘛， 即系整出嚟啲嘢，咁啊，即系摆咗喺度，咁有啲人入去食咗之后就不幸地即系 中毒身亡， 系啊，咁所以就可以讲一讲呢只菌 咯。 大家有冇听过呢只？ 冇，真系冇。 咁但系即系我哋见到个字面上啦，即系有米啦，有酵啦，有菌啦，有酸， 系。我估係咪喺啲 係 啦，同啲 carbohydrate 有啲 yeast， 即係有啲 bacteria， 佢哋發酵完 發酵 嘅 時候 係 啊，哎呀， 真係好 化學小王子真係 sorry 啊，點解係化學小公主啊？ 同埋有同一啲菌有关，同嗰啲跟住就有啲酸嘅嘢啦。即系其实佢成个名嘅就系讲咗佢嗰个特性喺度。 冇错，咁其实咧佢就系话喺呢个即系又系好长嘅菌嗰度产生嘅，叫做咧梅毒帕克霍尔氏 夜毒。 夜毒啊，唔系梅毒啊。梅毒是其他嘢嚟噶， 睇下你有冇专心啦。 我梗 系 有啦。 英文点读啊？ 英文好难读啊！嗱， 夜毒， 我嚟啦。Burgundia gladioli， 系啊，好啱啊。 呢个系咩文噶？ 呢个似系欧洲嗰边， 意大利 啊 嗰啲系。 呢个唔好深究佢系咩文译啦， 系。总之系呢一种咁样嘅菌而产生嘅。 系啊，咁但系米酵。酸米酵菌酸咧，佢个英文咧就系 Bonkerik Bonkerkic acid 啊， 系 Bonkerkic acid， OK， 系啊，咁但系佢系冇味冇色，所以你睇唔到又闻唔到，好危险咯，系咪啊？ 哇，好多人惊， 即系酸，但系佢又冇酸味， 系即系你闻唔到，咁但系咧，即系喺即系无处不在， 即系冇色冇臭冇味， 系啊，即系喺土壤啊，喺植物嗰度。系啊， 佢 都會有嘅， 沖洗不去。 系啊，咁同埋即係最佳嘅生長温度咧就係 37度，人體體温咪37度咯。 系啊，系啊， 開花學小公主好犀利啊！ 所以呢啲係 common sense 嚟嘅，馬家姐你唔識㗎？ 唔知啊，因為長期發燒啊嘛佢。真系真系几大，39度， 真系会惊烧坏脑， 腰围都系39， 希望得啦， 唔好咁啊， 未去到噶人哋， 哦，即系其实讲紧 系 一种 咸人嘅， 唔好咁，唔好嬲下，无色无臭无味，而且佢就系喺土壤同埋喺植物之中嘅话咧，周围都有，而最啱嘅就系最佳嘅生长嘅温度嘅就系37度，喂，咁真系要好小心， 嗱，佢未发出嚟37度啦，但系咧佢嘅毒素，咁因为佢会发。啲毒素出嚟嘅， 系 咁个温度咧就大约喺26度， 嗯， 系即系再低温啲，系 啦，就已经会咩噶啦，就毒噶啦， 即 系就有毒啦，开始 播毒咁样啦。咁而且咧最危险系咩？我哋听过好多菌佢加热咗会 死 嘅， 系啊，会煲死 佢，系比较耐热， 哇， 咁佢真系好抵死， 系咪啊？ 即系煮又煮佢唔死，冲又冲佢 唔 走， 系 啊，系 咯， 系啊，冲洗都系啊，比较难冲洗走，所以真系要好小心啦。 前啊， 好黐前啊，系啊， 咁点算？ 咁其实个潜伏期咧可以1至10个钟啊， 哇， 所以又短唔短，长唔长咁样。 佢个衣服喺啲咩度啊？ 衣服即系。 即 係 佢 食物嗰度啦，咁食物一定會即係會產生。 係啊，有冇譬如話肉類啊，定蔬菜啊，定咩啊？ 我哋即係講話咧，就有啲食物咧，譬如浸過嘅黑木耳，浸過嘅雪耳，係啦。咁成日都聽話，即係黑木耳你浸嘅話咧，如果你浸過嘢咧，就唔好擺喺室 温 啦，要擺入雪櫃啦，因為個温度會低啲啊嘛。即係有時好常識嘅嘢，反而有時會唔記得咯。係 啊， 係啊。 喂，黑木耳因為你要將佢發噶嘛， 啊、 所以你浸 泡 冇錯。咁、如果你咁講法嘅話，黑木耳變成涼拌咧，咁就個就冇咁驚，會唔會係咁啊？ 即係個温度低啲咯。 總之就係一定要 keep 住。即係你浸嘅時候咧，就唔好喺常温太耐。 咁 點 解唯獨是黑木耳咧？ 因為佢係即係。即係 有菌嘅嘢 嗰度發出嚟咯，可以即係除咗黑木耳咧，雪耳浸嘅時候，同埋咧就係喺印尼有個傳統食物叫做發酵椰子啊，即係佢整成嗰啲餅咁樣 tempeh 咁樣發酵嘅豆腐啊咁樣嘅，咁同埋咧就粟米啦，或者啲人用即係發酵嘅粟米加工成一啲即係粟米嘅面啊咁樣，都會有呢、這個菌嘅產生嘅，咁同埋頭先喺字面上見到就係米啦，咁就關於米嘅各方面啦。 啊， 河粉、米粉、肠粉，系啊，即系一啲米制造嘅嘢啦， 年糕 啊，米 通嗰啲有冇？ 米通 有米， 相对嚟讲即系佢相对嚟讲咧就系唔系太湿咯，即系你见到你太湿啊，你个温度啊，佢干爽啲，即系你唔好俾啲嘢太湿。你见到即系我哋头先讲嘅浸嘅黑木耳、浸嘅树都系湿噶嘛， 系 啊，即系湿嘅环境都会造成呢个菌嘅滋生，同埋26度。 咁我如果冲凉会唔会有啊？ 你系咪米啊？ 你要抹干身啊嘛， 你浸你自己， 你咪成日都湿嗒嗒啦。 系啊，就咁走出嚟系 咪阴阴湿湿啊？成日都。 咪 如果你譬如话喺啲土啊、植物嗰啲都有机会有噶嘛，头先话无处不在嘅土同埋植物，咁又唔需要太担心， 咁又唔 你 提醒大家， 你唔会摆入口，咁你无啦啦拎个泥摆入口咪冲凉， 即系可能佢会咯， 马食泥啊， 咁啊系马食草， 食草 嘅 时候食噶 嘛，都有危机，咁系，咁所以咧，我哋真系浸你。木耳啊、雪耳嘅時候咧，就你浸通常可能你都係浸半個鐘啊，或者用暖水咁樣。 唔係 㗎， 有時 嘅 真係唔記得㗎。我唔係講少嘅， 嗯、 我真係試過㗎。但係跟住我記得好似有人提過我嘅就話，喂黑木耳特別係呢啲咧，你真係要小心啲。咁、 啊、 所以嘅就係我冇到最後屘，我因為我係諗住浸完之後我整涼拌。 整兩半係咪好好食啊？黑木耳係咪擺啲醋啊？擺啲即係嘢咁樣，咁你醃一醃佢。佢點樣知佢真真好似浸好耐？跟住到最尾食都係要倒曬。 好好啊！呢個 唔係因為我費事一陣間嘅啫，你食完之後你睇醫生係啊， 得不償失， 得不償失啊，無謂嘛。 咁所以話呢個米酵菌酸中毒嘅人咧，會出現啲咩病徵咧？即係好普通嘅我哋嘅食物中毒，係啊，肚屙啊， 嘔 痛啊，嘔啊，咁更加嚴重咧，就會去到肝臟啊、腦啊、 肝衰竭、 腎臟啊， 會唔會咁嚴重啊？ 係啊，即係人體唔同嘅器官都會即係影響到啊，咁所以即係導致死亡啦，同埋即係佢係可能有機會喺短時間誘發呢個多種呢個內臟嘅衰竭啊， 哇！ 所以真係好恐怖， 咁真係幾 係啊，係啊，即係所以都要即係非常小心。咁嗱，我哋頭先又講咗話佢由內熱啦，即係100度嘅話都未必可能即係 系 啦，咁啊，即系冲洗又难啦，咁应该点算啦？咁当然，头先沙拉姐都有讲，你浸得太耐，你惊嘅话，即系索性就唔 抌咗佢， 抌咗佢啦， 系啦， 系啊。咁同埋咧， 如果佢冲洗难啫，浸佢会唔会好啲啊？ 但系你浸你个温度咯，如果你常温嘅话，你咪更加助长佢去生长。 明白， 系啊，即系所以点解摆入雪柜，即系起码去到4度嘅时候都低温啲。系咁，佢又冇话即系低温嘅时候佢会更加繁殖得快，只不过系即系高温杀佢唔死啫。咁即系有机会低温系好啲嘅。 如果你咁讲嘅话，即使话我要浸泡嗰啲嘢嘅时候嘅话，就要系低温去浸泡嗰啲嘢。即系其实我浸住佢唔紧要，但系我要摆喺嘅就系唔適合佢生長嘅嗰個環境，你頭先講嘅係26度，佢會播毒啊嘛。 係啊， 咁即使話我哋 under 26度嘅地方嘅話，就可以去 冇錯。即係其實我哋講緊食品安全都係你4至60度咧，永遠都係最危險嘅。即係點解話你熱嘅嘢就要快啲熱食啊，凍嘅嘢就快啲凍食啊，你就唔好話拎個雨落出嚟攤暖啲先食啊咁樣。咪真係有㗎。 系，点解要真系 有 噶？ 有 啊， 惊肚痛啊！ 有啲人唔食冻嘢 嘅，系啊，所以即系都有呢个食品安全嘅即系担心嘅，系都要留意呢样嘢咯。 知道。 咁同埋咧，即系佢除咗话即系喺咩形成咧，即系发酵嘅时候受到污染啊，即系食物即系发酵嘅时候受到污染，即系你啲发酵嘅食物，即系譬如你整一啲 芝士 啊、菜啊嗰啲，系啊嗰啲，如果污染咗都会有即系危险有呢个菌啊。咁同埋即係擺喺啲潮濕嘅地方啊，咁因為即係有啲即係你知啦，平時一啲濕嘅地方你都會容易滋生細菌噶嘛，即係 生毛菌啊嘛， 係啊，係啊，咁所以都要留意。咁即係污糟邋遢嗰啲一定助長細菌嘅滋生啦，係啊，即係要乾淨啲啦，係咪？ 你望住我講做咩？ 系喎，點解你淨係為咗食污糟邋遢？佢望住你喎， 咪咯，你估我唔知啊？ 係啊， 馬家姐有冇照鏡咁？ 你好 sensitive， 有冇反省啊？點解望住你？ 佢覺得就係污糟邋遢。 喂，我真係會喊㗎！ 你 再咁樣， 我叫你小心啲。我真係 潛意識投射咗你身上。 因為你會唔會覺得嘅就係佢可能喺處理食物方面嘅話，佢會比較乸細啲，係咪啊？ 其實又 會唔會 因為佢唔中意即係食隔夜餸，唔中意即係。啲食唔晒嗰啲拎走，其实、 這個、马家姐 系啊，佢唔会拎走噶， 中意你唔拎噶咩？ 唔拎噶，咁呢个系好事咯，对于即系食物安全。 因为我嫌麻烦， 系啊，嗱，佢唔系嫌麻烦，即系佢唔系出于食品安全嗰个考虑，佢嫌麻烦，但系啱嘅， 但系又救咗佢 啲嘢，错有错在， 系啊，系咩？你唔食嘢噶？系咩？系啊！你中意叫人哋拎， 系 佢自己唔攞嘅， 唔好晒啦， 冇错冇错， 你打包走啦，你打包走， 系啊系啊系啊， 佢就两手平平嘅。 然后佢就系播毒者， 即系其实有啲咩事啦？你哋 系啊，打嘢啦你哋， 系啊， 我现场食晒噶啦。 生嘅就，我真系都督爆你啦！ 即系所以 懒好咁样嘅人攞走， 你攞走你都要交代人哋翻去，即系要热翻先食。 又关我事？ 梗系啦，你 要负责任噶， 乜都关你。其实如果系嘅话咧，要攞走翻去嘅嘢，我哋系咪都需要嘅就系要加热， 要 去到有某个温度， 系啊，同埋个中心温度起码要去到75度咯。有时你即系微波炉翻热嘅话，你可能就 系 表皮嘅， 系噶，食落去 边 冻 系冻 嘅， 跟住有啲就冷。 又系你，系啊，唔系嘅，我谂因为你坐喺佢呢个位啫， 好臭啊！佢除咗对鞋啊， 因为佢冷啊。 所以咧就即系唔再翻叮，即系其实要叮翻成嚿食物 都 要热。 我唔叮嘅，我煮。 煮翻热，叮唔叮？即系煮翻热，你唔中意用微波炉？ 系， 即 系 你话啲汤咧，我都要滚咗佢。 啊， 系一定要滚，系啊，系咪要滚？唔知咩五分钟啊，定系十分钟？ 你见到佢真系滚有烟出咯， 咁就为之 OK。 系 啊，系 啊， 卜卜卜咯， 系啊，卜卜卜， 唔系好难啫，系嘛？ 好简单， 系 咯，要着翻只鞋啊， 系啦，着翻只鞋就好好多啦。 除出嚟做咩啊？ 好啦，咁啊，讲紧呢一个 浸泡唔可以太耐啦，即系你一见到佢一发咗，其实就可以拎嚟食。 我想问多句。剛才你強調就是黑木耳和雪耳，其他菇菌類呢，譬如說冬菇啊那類，會不會都有機會有呢？ 乾品的 乾品浸的話，即它相對來說就是這兩樣是機會最大的，但是當然你在常溫你浸得太久，你那間東西會縮咗噶嘛，咁你熟嘅时候都唔建议，系啊，通常你浸可能都系浸半个钟、一个钟就会煮噶啦，咁相对嚟讲嗰个都安全嘅，即系两个钟头。 佢问呢个问题嘅原因嘅就系话，点解唯独是嘅就 系 雪耳同黑木耳， 即 系会唔会系同佢系分界或者乜嘢咁样有关啊？咁 佢就冇解释， 系 咯， 冬菇都 系 啊，其实 系啊， 都 系 菌 类， 菌类 系 菇菌类， 系啊，即系佢系类似一啲唔係太硬咯，即係你見到木耳、黑木耳同埋雪耳都係咁樣一粒 粒地， 即係你 變雲 食，係啊，即係似雲咯，即係冇冬菇咁厚啊，佢即係出嚟嘅時候，係啊，咁但係都要小心啊，即係浸咁耐咯。 除咗呢個 有時 米嘅嘢， 我希望你可以詳細啲幫我揾個答案啦。 你想講我就係話，如果你係米嘅嘢，就係頭先我哋講緊嘅一粒嘢啦，就即係你食嘅時候就唔好擺喺室温。 系，因为最惊你系一烹咁样摆喺常温，咁跟住即系可能有时食凉拌嘅时候，咁你咪个危险咪高咗。 我真系有嘢问，以前咧啲老人家咧，譬如话你煮完饭咧，个饭煲仲有啲饭喺度嘅，然后就第二日又 再食 浸住佢咧，其实嗱真系正正系米嚟嘅，又系常温又系水，会唔会都有危险？ 都唔建议咯， 即系都提啲老人家隔夜嗰啲饭，你浸咗等喺度算 啦， 你摆 入 雪柜咯。即系摆入雪柜，咁但系隔夜送大家都即系尽量少啲啦，系啊，食新鲜嘅，即系好似马家姐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就系将即系食物咧要摆喺适当嘅位置同埋温度啦。咁啊，唔食嘅时候摆雪柜，即系零下或者摆冰格咁样啦，系啊。咁啊，环境要保持卫生啦，系啊，即系。通常都會嘅， 你係咪有啲痰啊？ 係啦，佢唔使成日都係咁 影到你啊嘛。 係環境要衞生嘅意思嘅係， 即 係廚房， 廚房嘅環境啊，即係要乾淨啊，即係 啲砧板啊、啲刀啊嗰啲。 因為有時嗰啲蒸盤可能會有毛菌嘅，好容易。尤其是香港個環境咧，個濕度好犀利，同埋你個砧板有機會，如果你木嗰啲咧，都會有毛菌啊嘛。 淨係嗰條毛巾都會有毛菌。係 啊， 毛巾久唔久我都揾啲。 漂 白水， 漂白水 浸下佢， 咁你毛菌就掉咗佢啦。 系咯，点解仲要浸咧？系我都唔系好明，系我会抌噶。咁上下嘅时候就要 你未 容易有噶啫， 你未见佢有毛菌，你用漂白水浸系 O K。 系， 但 系 你一有毛菌你就 抌啦。系啊， 阿卓， 系咪有學到新嘢？ 唔好太，唔好太， 系 啊！ 我真 系 要學， 因為你一條毛巾有毛菌，你攞去洗，你咪全部碗都 係啊！ 你會互相 吸染， 係 啊， 係啊， 少少個毛巾又唔係好。 我送俾你啊，馬家姐，我送一打竹君號俾你啦。 咪就係咯，你用你自己嗰啲即係抹身嗰啲毛巾剪洗佢。揾嚟最好，可以剪到好多個噶。 我抹身咗條好多毛菌啦，已經。 你用咗十年 啊！冇啦，毛巾就唔系要换 啊！你有冇谂过你抹身嗰啲毛巾唔系佢本身生毛菌，系抹完你个身体之后系你啲毛菌喺你个身度？ 绝对系啦！ 你抹嗰啲大髀罅、格拉底啊？ 你冇嘅， 我冇啊！ 你冇格拉底， 我冇噶。 呢度生， 我唔去厕所噶。 皮肤都系有菌嘅，咁又系抹完之后又唔洗啦，跟住个环境又湿啦，你冲完凉嗰个环境又湿，噏住啦，系咯。臭啦，咁样系。 好啦，嗱咁除咗话即系要浸嘢或者 系 要 系摆入雪柜咧，咁同埋就算你浸米啊，头先阿马家姐都有讲到话浸完米，咁你啲水即系未煮之前，你好兴可能糙米嗰啲或者会浸过嘢啊， 要 啊 要噶， 咁都会建议摆入雪柜好啲，即系个温度啊， 我明啦，我谂我有几次可能因为咁样咧，所以咧 中毒， 我系肚屙咯，食完嗰阵我都冇， 仲要几次添啊， 系因为我唔知咩事嘛，我浸糙米。咁我就將佢就係咁擺喺室温嘅地方，之後浸完之後，聽朝早我就煲。點樣知道就唔知食完之後點解會肚痛嘅咧？咁樣 終於揾到答案啦！ 係啊， 好難， 係啊，所以就要擺入雪櫃好啲。 好彩唔係中呢一個毒啊，係 啊，或者有中可能 輕微嘅， 係啊，即係你 又 因為 身體好，唔病唔知身體好係咪？總之小心啲啦， 唔好病。 尤其是而家嚟緊個天氣又開始熱啦， 熱嘅就最重要。 知道 啱。 咁當然即係見到佢。即系唔好好似有啲人即系见到个毛巾发毛都仲要用，即系你食物见到发毛一定抌啦，系咪啊？ 系，真系唔好食嘅黐 线。系啊，即系好好嘅例子可以，同埋即系 奇怪哦，佢就觉得冇乜嘢，就问我有冇只票啦。 我相信应该佢冇走去闻啊，咁你闻变质就一定要掉啦，即系好似食物咁样，你应该冇闻过条毛巾。 有冇闻过条毛巾啊？ 即系有啊， 咁佢有咯， 佢要闻过佢先知要落漂白水。系咪先？如果佢唔聞過嗰，佢點會落貼漂白水啫？ 唔聞可能就咁撥下啲毛就算 了。係啊，佢係咁曬下就算噶啦。我覺得佢就係咁咯。係 啊，咁同埋都避免自己發酵一啲即係玉米或者椰子嘅產品咯。因為你發酵嘅時候，你個環境啊、個温度啊都要好留意。如果一不小心咧，就有啲壞嘅菌種咗出嚟就唔好啦。 最後冇啦。 最後下個星期啦，下個禮拜再同大家。 OK， 拜 拜，唔該曬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网上形式参与在湾仔会展举办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他致辞的时候说，从国安条例通过之后的第一日，有25间重点企业落户香港，金融文化等国际盛事亦都接连举办，全球顶尖的金融机构和商界精英纷纷来香港参加活动，是用真心实意和真金白银对香港投下信心票，证明香港仍然是全世界营商环境最好的地方，有如宇宙中的太阳，乌云永远遮不住它的光芒。香港的繁荣不是几篇文章、几声鼓噪就能够唱衰，香港的明天注定辉煌。夏宝龙强调，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强后盾，并由自及兴，相信新时代列车香港号的车轮将会滚滚向前，不可阻挡。今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身兼香港特区国安委主席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香港犹如有了有效的疫苗，但是国家安全威胁仍然会好像病毒一样来侵袭，所以必须要继续做好保护工作。李家超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致辞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会在四方面落实好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相关工作，包括继续做好解说、强化内部制度、全力防范、制止及惩治，以及做好国安教育。他又说，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国家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基本要素，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没有国家安全就不会有稳定环境。消委会调查显示，去年三大超市的货品总平均售价按年升 1.9%， 升幅较前一年的 2.1% 略为收窄。消委会发现，部分在疫情期间价格显著上涨的货品，去年的平均售价都见回落，包括急冻糕点、食米和罐头汤、蔬菜等。其中食米总平均售价由前一年上升 1.3%， 到去年下跌 2.6%。 另外在調查的300項貨品中，消委會發現超過半數加價，升幅最多的頭三個貨品組別分別是朱古力糖果、餅乾和雞蛋。消委會提到朱古力糖果組別的上升幅度最顯著，總平均售價按年上升 23.7%， 原因是部分可可豆的主要生產國去年受到惡劣天氣等因素影響，導致可可豆失收，價格飆升，令到朱古力售價隨之上漲。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99点，跌122点，总成交金额5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5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80点，升15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6.83元，跌1.4元；腾讯控股306.8元，跌2.8元；友邦保险47.45元，跌1.15元；恒生中国企业59.24元，跌2.6元；阿里巴巴70.2元，跌1.45元；美团100.5元，跌0.6元。招金矿业13.36元，跌1.26元；中国平安30.6元，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3.81，瑞士法郎0.914，加元1.376，人民币7.239，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64，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39,100点，跌423点。港金报22,020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576.69美元，卖出23,5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周兴哲《最后一堂课》，魏嘉莹。温妮为你写诗，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吴鸿君，小孩， 请把你冲进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陈都灵饰演的女主角袁歌，职场上的女强人，凭住努力和实力晋升至大公司副总裁，事业有成，但多年来只专注工作，情感生活一片空白，更令身体出现问题。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0日。 每日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减低患上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大肠癌等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一份水果大约是一个中型橙或者苹果，一份蔬菜就大约是半碗煮熟了的菜。今日开始，记得每餐都吃新鲜蔬果，用不同蔬果去配搭菜式或者当作小食。水果蔬菜二加三，身体健康好简单。上 chp.gov.hk 睇下啦。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茶餐厅恩仇录上集。 阿爷，做咩好默默、好眼瞓咩？我翻嚟就见你对住我打呵欠。 哎呀，老细，成朝闷到死，又冇嘢做，打个喊路啫，咪咁都唔得啊？ 点解会冇嘢做噶？成间茶餐厅咁大间。 茶餐厅好大间，客人一个都冇咧，你叫我做啲咩啫？ 吓，何以咁解噶？我呢间小强茶餐厅，小强 cafe and restaurant and bar and kiosk， 得啦， 向来生意好好啊噃。 乜你唔知咩？ 啊， 对面我有另外一间啊嘛，叫超强茶餐厅啊，啲人贪新鲜就走晒过去帮衬啦。 吓，我系小强，佢系超强。咁咪即系冲我而来？ 系唔系直冲你咧？我就唔知，不过抢晒啲客人我就知咯。 岂有此理！好，等我过去睇下佢乜嘢咁巴闭先。 哎，请坐请坐。今日我哋呢超强茶餐厅隆重开业，买一个菠萝包送一个鸡尾包，买杯奶茶送杯咖啡，多买多送啊，神开业大酬班。 一个。 啊，老细你讲清楚啲啊，一个乜嘢啫？菠萝包定鸡尾包啊？ 我听住，讲紧我。 你讲嘢可唔可以快少少啊？ 我一个人。 哎，一句嘢串开五句嚟讲。 Okay. 啊，得啦，明啦明啦，咁你唔该出面排队啊。 冇位。 你见到有位咩？唔好吓我喎、 啊！要等几耐？ 啊，就咁嘅。头先条龙咧就排到去第八个街口左右啦，三个钟。依家唔知啦。 吓，我食早餐喎、啊，等三个钟咪变咗食晏。 唉，温馨提示，你其实唔好当食晏，你当食晚饭咧，咁就稳阵啲吓。再讲咧，其实你唔使过嚟食啊，我认得你啊，你系对面街嗰个茶餐厅嘅老板啊。系啊，吓咩啫？你咪翻去自己嗰间咩啊？小强茶餐厅食啦。不过大家行家提提你，小强真系曱甴，做我哋饮食呢行好罩忌啊！你改名啦，你生意太好啦，唔得闲招呼你啊！你翻过去啦，唔好意思。 你好嘢。 点啊，老细哇！成块面青晒，你试晒完之后有咩感觉啊？ 激气激气激气！ 哎呀， 佢哋就派晒长龙，我哋咧完全冇发过事啊！ 哎，又唔可以咁讲。嗱，老老实实话俾你知，今朝咧出过一份早餐嘅。 啊，咁好啲。 不过系我食嘅。 吓、 啊，我又摆翻钱落去啊！ 阿英，望住我。 你可唔可以快啲？ 你帮我打咗咁多年工，又云英未嫁。到结婚，到离婚，再结婚，再离婚，而家变成一个跑文屋村师奶，不如帮手谂下办法搞翻旺个场啦，唔该你啦。 你都将我一生半生讲晒出嚟啦，又离婚又结婚，又离婚又结婚，又离婚又结婚，又离婚又结婚啦。 冇咁多次， 我都识你自己头先讲嘅，你讲多咗两次。嗱，你都识讲啦，我屋村师奶嚟啊嘛，点同你谂计啊？你 咁点算呢？ 哎呀，咁啦。我有个表弟嘅，佢啱啱大学毕业啊， 哦、 读嗰啲咩咩 marketing 哦 ，marketing 系啊， 同唔同啲耕庭有关嘅，读咩噶？ 同阿妈可能有关嘅，我真系问你，我真系唔知道。中文咧好似叫咩市场学嘅，我啊即系谂紧咧话读嗰啲咩市场嗰啲嘢咁咧。 市场咪即系街市，有啲咩好读啊？ 哎呀，唔使估啦，我约佢上嚟倾下偈，唔知咯、 啊。好啊，好啊，好啊， 啊好啊。 Marketing 又可以称为市场营销，又称为市场学、市场行销学或者行销学。它是指个人或者群体通过创造并且与他人交换产品和价值，而满足需求和欲望的一个社会和管理过程。 阿英，阿英，他讲什么啊？ 广东话啦，其他嘢我不知道噏乜。 哥哥仔，可不可以讲得简单一点呢？ 唉，即是这样啊。你哋嘅 target audience 系咩人啊？ 睇咩话？ target audience 啊，即系你哋想针对啲咩目标顾客啊？其实 系你一早咁讲就明啦。我谂应该系附近嗰啲街坊咯。 系啊系啊系啊。 嗱、 啊， 听住啦，市场学就系研究呢班人嘅心理同埋消费模式，然后谂下咩方法去吸引呢班人入嚟帮衬，促进你嘅生意，打响你嘅招牌。明唔明啊，小强哥？ 明晒，原来 marketing 市场学。都唔系好深啫。 嗱，又咁讲，正如我头先所讲啦，佢只系一种方法。至于点样先可以成功咧，其实就系另外一种技巧。 啊，你唔好讲咁多啦，表弟啊，你读书咁鬼叻嘅，你帮手谂下咯。 冇问题啦。嗱，首先，我觉得咧就由呢间嘢个名开始谂啦。 喂喂喂，我拣住个名用咗好多年噶啦，小坤 restaurant and cafe and bar and kiosk。有咩问题啊？ 嗱，本来就系咁嘅。嗱，不过咧，衰就衰在你叫咩啊？你叫小强啊，对面嗰家人叫超强啊，咁即系点啊？即系劲过你，超过你咯。啲客人心态上啊，咁梗系拣佢都唔拣你呢间咩咩小强 cafe restaurant 啦。 咁应该点啊？ 啊， 计我话，等我谂得翻一个霸气啲嘅名，抗衡下佢。嗱，例如有咩咧？等谂下先。嗱，发威强啦，又发又威几好啊！嗱，又或者可以叫做招积强、招财强、劲抽强、食神强，或者宇宙最强强强强强啦！ 会唔会夸张咗啲啲啲？ 梗系唔会啦！嗱，呢个世代越夸张嘅梗系越好啦。 哦， 嗱，仲有你要推高你餐厅嗰个身份，迈向国际化，即系咩啊？International 啊嘛， 系咪咁样？即系话可以国际化，系咪要请嗰啲咩红酥绿眼嘅人嚟煮嘢啊 ？No！嗱，首先你除咗有中文嘅 menu， 仲要有一份英文嘅 menu， 而所有地道嘅食品咧，都要帮佢搞翻一个非常之冠冕堂皇嘅英文名。 哦， 嗱，好似菠萝包，你谂起咩啊？菠萝包我哋可以叫做 pineapple romance， 菠萝的浪漫。诶，仲有。丝袜奶茶，我哋可以叫做丝袜 romance， 仲要一切都要美化佢啊 ，beautify 佢啊，知唔知啊？ 哇，使唔使啊？你好似搞到好复杂咁 喎、啊哎，一啲都唔复杂。嗱咁啦，见系表姐你介绍，我话帮你哋餐厅咧做行销啊，搞实所有宣传。嗱、哦，平时咧唔识嘅人咧，一个月收翻佢109,998啦。今日咧70,000都唔使，50,000都唔使，净系收你38,888啦。 38,000咁， 做咩唔讲埋后面啊？唔识讲啊？ 老细啊，老细，系、哎、啊。佢讲到咧，好似好有信心咁样嘅。 咁 我嗱嗱咁嘅，我呢一个表弟咧，佢真系几叻噶。咁啊，试三个月咧。 三个月。 好过依家日日拍乌蝇啦。 好啦好啦，三 啦。系啦，唔好自浸浸啦。嗱，咁你想间餐厅改名叫乜嘢先？ 你帮我 make decision 啦。 诶，得，就叫做宇宙最强餐厅。 哦， 嗱，我帮你改咗之后，生意将会蒸蒸日上，成为。Universe, the strongest, 宇宙最强啊！ 唉，真系奇怪啊！啊，明明前几个礼拜咁多人，点解呢几日咧突然间水静河飞噶啦？阿成啊，阿成啊， 咩事啊？唉，勾紧脚啊，咩嘢啊？ 你做开茶餐厅噶嘛？ 系啊， 你觉得系出咗啲咩问题咧？ 你问阿甄子丹咧？ 甄子丹拍戏嗰、那个关佢咩事啊？ 隔篱间茶餐厅用咗佢嗰个招牌嚟吸客，佢而家叫做咩？宇宙最强茶餐厅。哎，仲有啊，佢哋嘅餐牌而家好犀利啊，中英对照啊。你知唔知 living fried rib 系咩啊？ 咩 fried rib 啊 ？living 即系生嘅 ，fried rib 即系生炒排骨 吓 啊！仲有 Sam and Daddy cow noodle， 你知唔知系咩 ？Sam and Daddy cow noodle， 沙爹牛肉面啊！ 吓， 唉，老细真系谂佢啦，我惊咁样俾佢打下咧，佢就算唔系宇宙最强咧，都系呢条街最强。到时我嚟黑米啦，唔知点算啊？ 咁点算好啊？ 呢两间茶餐厅嘅竞争已经进入威喝白热化，超强茶餐厅可以用乜嘢方法抢翻宇宙最强嘅客人翻嚟？留意下一集，自有分解。 及武林至尊，人人圆圆，江湖了断。 在山间的孤烟，十二派高手要跟我过招。月亮是刀光的节节，乱石无言地说不灭。 风声化了似要给予，无憾用尽力量争夺，全为那未够再着。 高手都战败，被我怪招震荡到跌倒，石岩上蟋蟀都吓坏。现在那秘笈我得到， 风声坏了似要给予，南岳直正像被点穴，谁获着秘笈？ 其实讲又讲咧，你去茶餐厅咧，如果佢真系有人英文咧，你觉唔得 high class 啲定系你觉得唔使啊？ 会啦， 我真系唔使。 有时咧，佢啲翻译咧会有啲笑话嘅，即系有啲咩 Albert Yip 嗰啲， 系啊，牛 派 叶 啊，系唔知佢讲乜嘢噶嘛？ 系啦，咁样咯吓，好。茶餐厅嘅时候咯，留意住下集大结局。OK， 好，今日节目时间嚟到段落啦， 拜 拜。